者，三人当日转为确诊。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确诊病例不够1000宗。南韩过去一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多2人死亡，累计10702人感染，240人死亡，8400多人康复。新增病例之中，4宗来自大邱市，釜山和京畿道各有1宗，其余2宗在机场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当地一项民调显示，总统文在寅的支持度达到 64.3%， 是一年半以来最高，反映民众支持政府的抗疫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08点，升115点，总成交金额25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3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31.25升0.5，腾讯控股412.4升3蚊。中国平安78.25升4.5，阿里巴巴204.2跌1.4，友邦保险69.85跌2.5，中国银行2.87跌4仙，美团点评101.6升3毫，平安好医生113元跌1.7，阿里健康19.3升3.6，中国移动61.55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62，瑞士法郎7.977，澳元4.892，加元5.471，新西兰元4.607，欧元8.3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319点，升181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66美元，卖出1,7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嘉龙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啊，清理好啦，大车龙都有待消散，排到去小榄嘅。咁重复一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嘉龙村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小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去百胜角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德士古道行人桥面方向石围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个好靓啊，埋嚟睇下拣下啦。阿姐，你拣成个钟拣老公咩？ 并唔系拣老公先要认真拣嘅，正所谓只要有得拣，都要用心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刘善儿、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嘅《恬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Kitty， 呢排个个留喺屋企都肥晒，点解你又冇事嘅？ 莫莉，呢排我学紧一项新嘅运动啊，你睇我一身嘅造型。 哇，你咪板仔 Kitty？ 冇错啦，今个星期嘅有种女汉子，我揾到滑板运动员陆俊彦教我踩板啊！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啦！ 我第一次见咁嘅年龄先至去学踩板啫，加油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红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逢周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嘅桂花田，早晨啊！天台冇得晒太阳，但系就可以继续着风褛嘅黄耀祖。 好，早晨，早晨，曾志豪，早晨啊！系啊，今日真系咧唔系佢嘅天啊， 系 因为今日咧有吓啊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Rainy days 琴晚大风到嗰个地步咧。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四嘅朝头早，早晨。 系啊，喂，今日星期四咧。我觉得好神奇嘅，除咗阿田咧，一贯咧都系以尽忠职守嘅清洁大队长嘅制服出场之外咧，系啦， 比较唔少得嘅直播室， 真系好，真系越嚟越似你着得， 佢就嚟带埋胶手套出嚟 或者你咁讲， 尽忠职守 系啦，我应该都系靓嗰只。 但系你睇下， 佢唔再戴手袋， 佢唔再戴手袋， 变成咗一个手提嘅吸尘机， 系冇错，都好事嚟嘅。但系冇端端，我哋见到佢家居嗰个黄耀祖咧， 系咯，佢 dress up 喎。 系啊，佢头先我头先都讲错咗，佢唔系喺屋企着风褛嘅黄耀祖， 系 佢系着神探干湿褛。 系、 你里边有冇着嘢噶？ 梗系冇啦， 啱晒啊，真系 咩着住干湿褛嘅话，跟住时得得得得咁样噶啦， 系 咪先？ 系咪有啲有啲叫正面信号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噶？ 都好噶，嗱，我嘅工作咧，除咗电台嘅工作，其实由一月中开始咧 cut 到而家咧，系冇任何嘢发生过嘅。 食掌声先。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因为大家都要苦中作乐啊嘛，系咪先？应该咁谂，唔系你有三个月冇其他工作，系可能嚟紧会有咧，系咪先？ 系啦。 所以今日咧，我晏昼竟然有得去，即系做完节目之后咧，都要开个会， 哦、 即系好耐都冇开个会噶啦。但我估计咧都系冇米粥嚟嘅，起码。你有得見下人，有得吹下水，同埋好似有一個 hope 啊，有個希望 咁 樣啊。 咁又係，有個希望，有個盼望咧，總好過冇。因為而家差啫，唔等於咁要做一件事都要去 plan 要計劃噶嘛。 係啦、啊， 但你諗下，即係阿祖其實佢已經日日都翻工噶啦嘛。 啊、 即係你話佢可能之前有十幾份工，但係起碼而家都繼續有工翻咧。但係當佢有得翻工。然后佢可以好耐冇试过有其他即系新嘅工作机会咧，佢嗰种失而复得嘅感觉咧， 系有，我未都瞓唔着嘅，但系由收到 email 人哋话喂，不如吹下水啊咁样嘅时候咧，系啦，倾下偈先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啊。終於嗰、那個社會繼續行緊啊，即係有呢、這個呢、這個係最大嘅感覺嚟嘅。而呢個社會行緊嘅時候咧，原來冇留低肚餓嘅。我再講落去， 哎、你唔好喊啦。唔係，但係我哋本來就想分享一下你喜悦之餘咧，我哋都想問一下你究竟有咩心得秘訣同埋即係你精彩嘅法門咧，會唔會係咁樣啊？ 咩法門啊？ 即係你有冇將你即係人哋要揾你啊嘛？ 即係點解人哋會咁多個唔揾係揾你嘅？ 嗱，咁 你係咪啲嘢吸睛啊？俾人哋 係啦，你係咪有你係咪有影到你平時喺屋企 生活照啊？ 生活照，你有冇將你啲擺設擺過上網啊？ 我又冇將擺設嘅，我屋企最大嗰個賣點應該係摩尼公主。 哦， 咁喺呢段疫情嘅底下咧，我都擺多咗摩尼公主嘅相片喺屋企嘅。 其實係嘅，佢喺屋企咧，真係咧環繞360度。嗱，摩尼公主已經喺屋企巡邏。咁但系咧，就算咧，摩尼公主喺厨房咧，你都唔使谂住咧见唔到佢，因为佢周围环绕住， 周围咁走， 佢好崇拜阿摩尼公主。 但疫情底下，我系摆多咗相喺屋企噶， 梗系 因为你多咗时间。平时其实你谂下，你由拣相嗱，即系譬如我嗰日我就系特登谂住啊。嗰啲咩周年紀念嗰啲 friend 嚟嘅，咁不如就橫掂又冇乜錢啦，唔好買禮物啦，咁不如就執靚下間屋，揀一啲相 就揀選手啊嘛， 係啦，揀選手嘛，跟住咧就係擺咗唔同嘅相喺房又有，廳又有咁樣，其實係好複雜㗎，咁多相由揀相到曬相又成，所以呢啲嘅擺設咧，我覺得都可以令到你嘅屋企添多咗好多你個人嘅品味同埋生氣㗎。係 啊，真係好啦，我咧就屋企都有擺相嘅， 係 咁啊，即係。由于咧，即系 我哋见过你屋企啲相，最大系香水柜嗰啲相嚟嘅。 咩啊？梗唔系啦，我喺香水柜挂咗嗰啲相啊。喂，我嗰啲相， 你两个细路咯， 我都系用咗好多心思嘅，因为咧，我系用紧嗰条嘅，即系以前仲有，而家冇得 菲林带， 菲林带嗰只嗰个啦。但系嗰个菲林带系讲紧系挤。证件相嘅，你要填满佢每一 格，系 啦，证件相咯。咁即系话你系真系要走去睇去影证件相啦，先至可以摄到佢啦。我 系 摆足我啲细路到由出世冇几耐吓，走去第一影嘅第一张嗰个证件相，到今天佢哋读中学啦，我都仲喺度摆住。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几有心思。 其实点解你唔摆自己嗰啲啫？哇！你见到自己一年一年咁样年华老去咁样咧， 其实我都有摆嘅，我 系有。中追随， 你总系有摆嘅，不过咧嗰样咧又真系 差唔多， 系真系差唔多 啊！系啊，见到都系咁阔啊！ 因为咧，即系有唔同嘅证件，有唔同嘅要求啊，只系咁嘅啫。因为而家影证件相都好贵噶。 系啊，嗱，因为点解我哋一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摆咩相咧？嗱，真系一个学问嚟噶。 系啊， 我觉得咧，即系琴日唔单止阿祖咧就喜迎一个咧即系新工作嘅机会啦。其实琴日。是全港咧有好多重要嘅打工仔咧，佢哋都迎嚟新嘅工作機會嘅。 係啊， 因為我哋知道咧，就官場就大換血啦，係啦。咁啊詳細我哋唔好講啦，政治得太複雜啦。但我哋可以講一啲咧，就係喂打工仔見到琴日大換血咧，可能你都要留意一下一樣嘢，就係原來咧你個辦公室 有啲咩嘢， 台上面擺一張咩相咧？都是一个讲究嚟嘅，同埋咧真系好吸睛嘅。咁因为其中有一位官员咧，佢嗰张台头相上面咧就见到 佢喺办公室， 办公室 啦， 办公室 台度嘅，系嘅。 佢有只磁碟，咁我琴日讲嘅时候，啲人都话磁碟系咪即系嗰啲 floppy 啊？ 就 系即系仲有磁碟， 系 啦， 唔系嗰啲磁碟嚟嘅， 唔系电脑用嗰啲， 系啦，系人哋嗰啲咧，即系其实系一种纪念品形式咧，一只碟真系食饭嗰啲碟咧。 嗱，咁但系乜嘢咧？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去玩嗰啲过山车，佢会捕捉你嗰刻啊。 下嘅， 留低个纪念。 系啦，留低个纪念，跟住你去到咧嗰个精品部嗰度咧，佢就会可以话啊，我哋将呢一张相咧就scan 落黐上去嗰只磁碟度咁样。 冇错冇错， 系讲紧一只圆形嘅碟，即系唔系 磁又好，胶又好，咩都好啦，总之好靓嘅咁样啦。咁但系然后佢就即系摆咗出嚟。咁当佢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大家发现。哦，除咗佢本身梗系靓仔啦，系咪？哦，但系嗰只磁碟上面嗰个肖像更靓仔。 喂，咪通常咧都会摆翻自己啊，摆翻自己嘅样子喺个 office。 唔会噶，唔会噶。 系嘅，有噶。 咁自恋咁样摆自己嘅样嘅咩？ 有一啲咧高级啲嗰啲咧，嗱，我唔够胆话一定系官员啦。 系。 佢哋有阵时有知，我知噶啦。我试过有一次好劲嘅咧， 点啊点啊！ 我上到人哋公司度开会，去老细嗰度，佢直情有一张画像啊！你唔好用一张相，系自己嘅，而且系有摆 pose 噶。 系咯， 嗰啲咩总理夫人啊，嗰啲咁样嘅。 唔系佢总理啊， 唔系我知 啲咩 都有啦， 超靓靓啊，系咪先咁都好啲啊？ 系佢自己啊。 一只手咧，有少少咧系摆喺个心口度。 即係有啲叫做運籌帷幄嗰啲樣， 係啦， 係啦，係影嗰啲雜誌封面相嗰啲， 係 啦， 係 啦，大權在手， 踌躇滿志，係 啦，我去到咧，因為佢個 size， 我話油畫咁樣咧，因為啲油畫咁大個 size， 我去到嗰陣時我都不禁哇， 唔係你要讚喎，你見到都唔讚嘅喎，真係。 喂，所以係會擺自己嘅相嘅。 哎呀，我哋唔夠自戀啫，真係唔夠自戀。我唯一見過咧嗰陣時。我覺得教自戀咧，就係啲人嗰張卡片咧，佢會印埋自己個樣咯。 我有啊， 有嘅，哇，真係咯， 自戀啊， 算啦算啦， 唔係嘅，有啲嘅 方便要認，方便要認， 係 保險啊嗰啲會有嘅， 要嘅，我覺得，我自己嗰張我都覺得咧，我個人咧，因為實在太平平無奇，冇乜咩特別啦。我印卡片嗰陣時咧，嗱呢啲就會諗嘅，可能喺個背面度有我嘅樣嘅，又或者個 size 咧係比平時嘅可能係长少少， 有啊有啊有，风琴式嗰啲我见过， 系啦啲之类嘅嘢，起码俾人哋嗱，系又系其中一张特别啲啊嘛嘢。 但系如果而家你要特别啲咧，咁你要学呢一位官员啦， 系 佢印咗习主席嗰张相喺张碟面上边， 系 直情系离远咧嗰张成张摄影新闻图片出嚟个构图咧。最 focus 最焦点所在， 即系可以打埋光落去， 打埋光落去，系啦，就系嗰张磁碟相。 我觉得嗰张 靓啊， 嗰只磁碟咧，唔知点解，真系唔明点解，佢令我觉得有发光嘅感觉， 绝对有， 真系因为 暗暗咁样。 因为金色，我真系喺图片望到啊，佢个光环系即系嗰个磁碟嘅边系金色 嘅，好犀利，好犀利。首先，我觉得咧，佢应该好快成为淘宝嗰啲热搜嘅商品，系咯，咁梗系要响应下啦。 肖像磁碟，真系 肖像磁碟嗰张靓。 嘅暗喻出現噶，嗱，因為咧佢呢一個嘅磁碟咧，習主席嘅樣咧，就應該係我睇嗰張相咧，就佢坐嗰個位置嘅後面， 係 咪即係話佢喺後面支持住佢咁樣嘅意思 咧？梗係啦，應該就係一個關懷支持。 咁啊嗱，佢訪問就係咁坐啫，咁但係佢做嘢嘅時候，佢有張台嘅，佢係面向喎，面向個主席， 面向㗎， 唔係即係話 做嘢嗰陣時， 做嘢我諗咋，應該係咁啩。 即 係 佢會隨時再移動隻碟。 背後啊，我睇個角度。 嗱，冇問題 嘅。 如果你喺佢后面嘅，就系主席喺后面支持你。 系啦， 如果变咗你企喺佢所谓嘅前面 嘅， 佢就喺后面监督你，系咪先？ 系 啦，如果你要支持，未必系监督嘅， 咪都 OK 嘅，咪领导监督自己 系 好事。 但系如果面向咧，就系好都正向我，我要向主席嗰个谂法，嗰个做法嘢 一致， 做嘢 眼神一致。但 系 你谂下咧，要做到呢一点咧，我哋真系要成个打工仔嘅团队咧，我哋真系要转一转我哋成个办公室嘅摆设。 哎呀， 你谂下。 先，我想 jam 先 jam 啊！ 以前我哋喺呢个九七系啦，嗰张相唔系一样摆晒喺嗰度嘅。 狮头婆张相， 狮头婆张相摆边噶？ 摆挂钟个位咯。 系啊系啊，挂钟个位咯。 大哥嗱，挂即系我哋大堂啫，摆大堂同摆你自己 office 张台系唔同嘅话， 有啲唔同噶。即系我哋只能够讲咧，以前嗰啲咧好冇诚意嘅，纯粹挂喺上面嘅啫。其实你睇港产片几多望住都系啊，狮头婆，狮头婆。 系系。 咁而家你好似阿祖话斋，摆台面上系啦。 你屋企或者喺你公司嗰个台头度，你会唔会摆荣总张相喺度啊？ 哦， 即系你自己个位，你会唔会摆阿彭爷张相喺度啊？ 嗱，你咁样就唔啱啦，应该逐格问嘅，摆唔摆彭爷？跟住佢话，咁佢唔系即系 最高领导， 咁啊咪摆荣总张相咧，都唔系最高领导， 又唔系最系啦， 系啦。 咁但有冇人抽头画 张相喺度？ 唔理你边一个行业， 应该摆 我哋， 最后要摆林太张相喺度。 咁睇 佢嗰日做唔做头版啦，咁我咪摆咯。 唔会噶，唔会噶。 但系应该冇人会将老细张相摆喺你自己个台头度啊，系嘛？ 所以头先我就话俾你听，呢个系新嘅思维嚟噶嘛。即系如果我哋打个比喻，我哋系嗰啲慈善团体嗰啲咧，咩东华啊或者咩嗰啲咧，佢哋应该嗰啲员工就要摆佢即系总理嗰张相。 哦，你咪话摆嗰度，佢嗰啲总理啊，学个个摆晒，即系真系一张张相摆晒喺度，俾你 睇报纸都见到嘅，有，唔系但系摆自己台头啊嘛，而家。系咪摆台头紧要啲先？ 我觉得摆大堂系冇问题噶， 大堂 OK 嘅。那个嘅机构又好啊，各样嘢嘅精神人物嚟噶嘛，代表噶嘛，大家日日见到 OK。即系如果你谂下，我摆咗啊，我哋讲我哋只二台，我摆咗阿鹏仔，我哋嘅台长张相喺我个台头度， 做得好。 你觉得其他同事会有啲咩说话讲啦？ 即刻学咯， 系咪啊？ 同埋会觉得俾佢摆早咗，搞错，我要嘥大，唔系跟住大张过去。如果阿祖摆嗰张系三 L 嘅，我就摆张。5R 系啦， 跟住隔篱嗰个就我5R加过胶，系啦，你呢个过胶我直情有木框框住。 我又想话啦，其实佢咁摆有咩问题？等同于啲 fans 摆佢偶像啲相喺间房度， 冇问题，冇问题。 我 唔系我哋值得学习啊，我话我哋值得学习啊，我哋就系之前冇，所以头先同阿祖讲咧，如果你早啲就将你家居嗰啲相咧，就唔好净系影住 Molly 啊，唔好影住自己嗰啲，你试下影即系啦，影啲老细相。 哦， 保证你唔系琴日先至有人揾你，早啲有人揾你，系啦， 我做迟咗， 太慢啦， 早啲俾我知道呢件事就好啦。 同埋我觉得咧，作为老公老婆嗰啲咧，见到摆呢啲相咧都安心。系啦， 系喎， 系咪先？即系你见到拍呢啲相， 真系安心， 系安心， 先 安心。阿天，好过阿天咧，成日翻嚟办公室，第一日就话咧，我结咗婚嘅啦，跟住咧就成日将嗰啲结婚相周围摆咧，冇用。系啦，你下次斋呢啲相更好，系啦。所以我哋要明白嘅，我哋祝贺咧，琴日好多新嘅打工仔咧得到新嘅工作机会，我哋都明白到点样先可以咧拥有更好嘅前途啊！而家真系 摆晒相啦， 快啲晒相，快啲晒相。咦，嗰啲影相铺会唔会又多翻生意可以？ 或者嗰啲咧，定嗰啲咩瓷碟嗰啲铺头咧，可以话出笼啊！ 巡回地唱，行程像风扫过万里，劳累许多，难忘是可永记。沿途 可唔可以再转一转 啊？ 我数错咗，我数错咗只歌名啊，眼又蒙，耳又聋啊，应该系呢只啊嘛，我明明记得个音，个前奏都唔同嘅，真系都系阿伦嘅歌嚟嘅，但我觉得呢只歌真系好适合嘅，《墙上的肖像》。 炎夏共你再走过碎沙的路上，谁又料到你心里却另有方向。秋冬飞返，春天飘过，寂寞路仍漫长，孤单的走，忧伤的我，未能定去向。过去爱歌一再唱，痛苦心里荡漾，旧日梦已变样，因你的心已换了方向。星星晚上不再照亮，埋藏在心是创伤，冷冷墙边无数过去再飘动我心上。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 墙上旧肖像，墙上画满了一串昨天的幻象，谁又料到你的爱会另有真相。秋冬飞返，春天飘过，寂寞路仍漫长，孤单的走，忧伤的我，未能定去向。过去爱过一再唱，痛苦心里荡漾，旧日梦已变样，因你的心已换了方向，星星晚上不再照亮，怀藏在心是创伤。冷冷墙边无数过去再飘到我心上，过去爱过一再唱，痛苦心里荡漾，旧日梦因你的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从宏观分析，今次特区政府高层人事调动是因为特区政府要配合中央较强硬的治港路线。他指出，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届已经定出针对香港的治港方针，目标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确保特区政权不会落入内外反对势力手上。其后港澳办和中联办都作出人事变动，在大形势之下，中央已经主动出手，希望整治香港乱局，因此特区政府亦都无可避免作出配合，强化政治战斗力。刘兆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换人是要挽回强化建制力量和温和民意对特区政府的支持。他相信中央一定清楚，反对派想在立法会选举取得最少35席，然后揽炒香港，但他不相信揽炒局面会发生。特区政府问责班子大换班，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说，适当时间换新成员，加强动力和新思维是好事，希望新局长能够带来新冲击，提升政府管治。张国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一年多，由反修例风波到疫情，香港都有很多深层次问题，政府因应问题调整团队，顺理成章。对于有两名新局长是民建联成员，张国军强调并非民建联和政府的交易，但是对他们的才华得到认同感到开心。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在同一个节目说，换人不能够令到他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效果。他认同有建制阵营说，换人可能是为了准备九月立法会选举的斗争。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认为，已离职的创新及科技局前局长杨伟雄为创科业界派遣多年，打好地基，但是未能够找到出路，希望新任局长薛永恒能够找出业界需要扶持的行业，让香港创科冲出国际。方宝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虽然欢迎杨伟雄拨款给业界，但是金钱多数落在科学院数码港，而且当局一直未有研究报告究竟香港应该发展软件、硬件、大数据或者是人工智能，抑或是重点栽培哪些行业。业界希望薛永恒上场之后了解业界所需。 停靠日本长期愿港口维修的哥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再多14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令到邮轮累计的确诊人数增加至48人。日本当局担心邮轮疫情影响附近社区，已经从厚生劳动省调派人员和防疫专家和长期县政府合作防范疫情扩大。邮轮共有623名船员，并没有乘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0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3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3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世茂房地产31.2升8毫，腾讯控股410.2升8毫，阿里巴巴203.4跌2.2。中国平安77.95升1.5，中国银行2.86跌5仙，友邦保险69.35跌7.5，盈富基金24.15升5仙，美团点评100.2跌1.1，阿里健康19.28升3.4，平安好医生113.1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8，人民幣7.085，英磅對美元1.233，歐元對美元1.081，澳元對美元0.6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5点，升128点。港金现价报15,81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03美元，卖出17.3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只系近住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现在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德士古道行人桥面方向石围角、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好闷啊，好想去第二度玩啊！ 周身痕啊，旅行瘾发作，疫情底下想飞又怕飞，不如先跟我哋眼睛去旅行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三》带你乘坐火车由瑞士到特尼斯，从哥斯达黎加到马达加斯加，沿住铁路探索不同风景、不同人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呼预定个电话号码先， 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星期四啊，我哋咧11点之后咧就有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我哋呼吁咧，我哋嘅小朋友咧可以打电话嚟考考我哋，有啲咩屋企啊功课嘅题目啊。其实我哋今日有主题嘅， 今日系啊。 动物篇 冇错，因为咧我用自己屋企个仔做例子咧，佢系真系对所有咧大小动物啊，特别系恐龙啊。其实我知道好多小朋友咧，我谂你去到六年班之前咧，对恐龙嘅熟悉情况咧系多过屋企楼下只狗嘅。 系啦， 系啦。 咁啊，所以咧，呼吁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考下我哋啲动物啊。 系啊， 究竟系 动物篇啦、恐龙篇啦，你可以考下我哋嗰啲咩蛇猫狗啊、 海陆空啦、啊，总之 海陆空嘅动物。 你上个星期咧都有咩咩无脊追 无脊追动物， 定系两栖类啊、哺乳类啊，系啦嗰啲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考下我哋三个小朋友、啊。 我考下你啊！我仔成日问我噶，爸爸肿头龙咧好打啲，定系咧三角龙好打啲噶？ 都应该系肿头龙好打。 电话号码1873888，欢迎你打嚟考我哋，我哋都会出问题问你噶。 风头火势，啱啱听到新鲜热辣，听到。佢今次喺屋企，佢接受到严重嘅挑战，究竟系乜嘢呢？系因为佢个仔开始懂事，开始睇好多书，因为佢遗传咗佢阿爸阿妈中意睇书嘅良好习惯，系非常之好嘅。但系亦都有佢爸爸嘅良好习惯，就系中意问，中意顶嘴，所以佢应该嚟紧嘅日子，都要深呼吸、唞大气，睇下仔有冇啲咩刁钻问题，问到佢真系口哑哑咧，嗬？平时好多嘢讲，但系唔知道阿仔问佢问题，佢会唔会都有好多嘢讲嘅？曾志豪， 其实咧系唔需要太过担心小朋友嘅提问嘅，因为点解咧？必要时你咪话唔识咯，咁啊你答佢咩答案，佢都唔会知噶。譬如你同佢讲肿头龙同埋三角龙边只好打啲，你讲咗错嘅，佢都唔会知噶，佢搵唔到两只恐龙打一次俾你睇噶嘛，系咪？嗱，不过咁样，如果你而家真系问我肿头龙好打啲定三角龙好打啲咧，我会话俾你听，答案系梗系猎人好打啲啦，系咪啊？话就话我哋人就同恐龙嘅时代，除咗侏罗纪之外就见唔到啫，但系。如果我哋今时今日我哋系共存嘅话咧，一定系猎人好打啲。你无论个头几咁肿，你只角几咁三都好，我谂我哋把枪都会对付到你嘅。因为真系唔知点解，我哋人咧对于动物嗰种捕猎咧系真系与生俱来嘅。即使嚟到今时今日咧，嗱，但系咧捕猎都有分即系选择啊，有种类啊。今日咧睇到一单新闻咧，我真系深深戥我哋咧海洋生物咧。感到異常嘅憂慮啊！嗱，話説咁樣嘅，你知啦，我哋祖國咧就對即係食嗰方面咧就好有要求嘅，個要求就係冇乜要求，食得嘅都會擺落口嘅。咁啊，之前咧就已經透露咗好多啦，即係譬如話食野味咧，大家已經講咗好多咧，即係陰公嗰啲事啦。咁啊嗱，其實國家亦都與時並進，做得非常之咁好噶咯。佢哋咧已經就話好啦，我哋就禁食野味，哇，簡直係踏出重要嘅一步啦，立法禁食野味。但系正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想食嘅欲望系真系可以冲破一切嘅。因为原来大家发现咧，呢一个隶属国务院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咧，近日发布咗一份文件，佢就话透露咧会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亦都系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红色名单里边嘅中华白海豚。做咩？做咩？嗱，听住，展开。药用研究，即系咩意思啊？ 就咁睇药用研究即系咩意思啊？哦，即系话咧，佢要研究一下究竟呢种中华白海豚有冇药用嘅成分。咁如果有药用成分嘅话，即系你可以服用啦。咁当一条海豚要服用嘅时候，系咪即系食咗佢啊？嗱，食药就同食物唔同噶，系我明啊，都系食。所以呢，其实当呢个消息一公布嘅时候呢，哇，简直係吓亲呢海内外嘅舆论，特别其实国内有好多朋友呢，其实佢哋都对嗰啲保育动物好有心㗎嘛。佢第一时间就话，喂，你而家要研究中华白海豚要入药，咁咪即係你要鋸佢囉，你唔攞佢嚟做实验，你唔捉佢，你唔会即係做到呢个研究㗎嘛。嗱，如果你话研究失败嘅，首先你已经鋸咗咁多条啦。如果你研究成功嘅，咁你冇理由斋研究唔实际将佢运用㗎嘛。咁咪即係代表呢以后可能係会合法地去捕猎呢一啲嘅中华白海豚呢？喂，大件事喎，佢係濒危喎，仲要係去到红色名单，即係级最可危嗰种嚟㗎喎。咁而家全球得少过6000只中华白海豚，大陆中国地区呢就占咗4000只。点算啊？你话如果咧呢一个系成为咗入药研究，嗱咁咧好快呢个委员会咧都已经 delete 咗呢一个药用研究嘅呢一个内容噶啦。佢就话冇科研用途，不涉商业行为。但系当然大家都明白啦，其实咁样即系同你开咗绿灯咧，可能系话要向海中嘅呢条动物咧，甚至乎有啲人就称呼中华白海豚或者海豚咧系海上嘅精灵嚟噶嘛。咁如果你喺嗰度对付佢，咁点算呢？无论你话系可能我系保育饲养嗰啲咧人工嘅，有啲就话唔系，我系野生嘅。无论边一样都好咧，佢都系会令到数量跌得好紧要嘅。我谂我哋仲记得咧，我哋睇日本啊，嗱，唔好净系话又唱衰内地，唔系嘅。譬如日本咧，嗰阵时咪有套纪录片咧，嗰个海豚湾啊，咁啊，其实就系、是、即系批评咧，就系仲有一啲日本嘅渔民咧。佢哋會每年咧都會將佢哋嗰啲即係捉海豚啊、鯨魚嗰啲咧，就開咗個開咗個口，等啲海豚咧，俾人趕入去個一個峽谷裏邊咧，然後佢哋就卜，哇！真係成個海洋都紅色嘅。其實一樣係俾人哋話嘅，甚至乎日本佢如果捕鯨咧，佢話用科學研究嘅用途嚟捕鯨，其實大家最後都知道佢攞咗去市場度賣噶嘛，大家都係會鬧嘅。所以咧，呢個真係不分國籍嘅。希望咧，喂，真系停一停手啊！海上嘅动物呢条中华白海豚，我谂即系要取替佢嘅药用成分。正如我哋而家都知道，喂，腰酸骨痛想壮健，唔使食苦骨噶嘛，你有第二啲嘢可以食噶啦，苦鞭啊、苦骨啊嗰啲咧，其实真系好苦噶，系动物会好苦噶。喂，忍一忍手，唔食野味唔代表可以食海味噶。 风头火势，嗱呢度好啊。虽然我对面呢位主持，你见到佢为人大方得体，食量惊人，但系我觉得佢食嘢方面咧，佢都系讲究嘅，佢都系精细嘅。起码如果我同佢一齐去 canteen 食饭，我摆得落口嘅，佢未必执得落口嘅。所以呢度系好嘅，有要求冇要，但系有要求，我哋交翻俾你，桂花田。 喂，就算有要求都唔系滥食噶吓，唔可以滥暴滥食噶，咁样好凶人道噶。嗱，各位中六嘅同学仔 ，Are you ready？ 系啊，终于都等到听日4月24号咧，开考中学文凭试 DSE 啦。知道好多同学仔咧个心情都好忐忑嘅，但系准备咗咁耐啦，系咪？冇理由唔接受挑战一下自己噶嘛，系咪？至到有錢啊，你牙牙學語，咩都唔識，跟住咧就升到好開心嘅小學，再升上中學做大哥哥大姐姐，所以考埋呢個試考埋呢個最後一個試咧，就圓滿完美咁結束你中學生涯啦。之後咧就踏進呢個大學人生第二個階段噶啦。同學們啊，你哋嘅努力咧温習啊，努力啊，俾心機啊，應付考試之餘咧，其實咧喺側邊有好多人都幫緊即係。做紧嘢嘅，政府工作人员啦，教育局嘅人员啦，学校嘅校长、老师、工友、清洁嘅叔叔同姨姨咧，同仲有就系各公共交通嘅服务咧，佢都有从旁支援你哋嘅，仲有你哋屋企人啦，同埋朋友啊，所以你哋嘅文凭试咧，你哋去考嘅时候并不孤单嘅。咁 由于疫情期间开考啦，各个考生咧，你哋咧其实有多几样嘢咧要留意要准备嘅。咁啊，同埋要配合呢个考试场地嘅安排啊。第一，考试场地咧系冇饮用水俾大家嘅吓，咁你哋咧自己要自己带备一个饮用水啦，同埋少少小食嘅，因为有一啲时间咧系会一日啊，即系喺一日里面考两科嘅。咁啊，第二喺三月中咧，其实你收到第一张嘅有相嘅准考证啦，咁你要连同啱啱派发一张新嘅准考证咧，一齐带到去市场。咁啊，仲有嗰个体温测试表啦、健康申报表啦、口罩咧都系要必备嘅。咁啊，喺考试期间咧就唔可以除低口罩，如果你除低口罩咧，佢哋话系违规嘅。咁啊，喺开考之前同埋喺两节考试嘅中间咧，嘅休息时间咧，都需要咧仍然戴住你嘅口罩，尽量咧都唔好同其他人倾偈啦。咁啊，希望保持嗰个距离嘅。咁啊，各位同学仔喺考试期间咧，尽量咧，我都希望你可以由今晚啦，系啦，因为听日开考第一科啊嘛，早啲瞓，早啲起身。起身之后咧，饮杯暖水，食个早餐，好等身体话俾佢听，喂，你开始运作咯噃咁。出门口仲要做少少嘢，就系睇下你出门口去嗰间学校市场嘅嗰个叫做路程啊，究竟有冇啲咩事？预定两手准备，一就系睇下拣搭咩车，咁二咧就系有足够嘅车资。如果万一唔得嘅话，你要搭的士啊嘛，系咪？同埋带多个口罩同埋纸巾，万一喺中途有啲咩事要去厕所啊，或者整污糟咗自己身体又好，口罩都好，都可以有多个准备啊嘛，系咪？同埋教育局局长都呼吁啦，呼吁乜嘢呢？呼吁全港各位嘅老板，系全港各位嘅老板啊！喺呢一个四月廿四号至到5月25号呢个 DSE 考试期间咧，佢话希望因为佢哋考试咧系通常咧就系喺朝早7点到8点期间去到市场嘅，希望各位老板啊，俾你啲员工弹性上班啦。咁啊，希望嗰啲考生咧可以喺8点前咧可以准时咁样去到考试场地。麻烦各位让一让路俾佢哋啊，因为同学仔准备到市场咧，因为即系嗰、那个时间咧系唔可以迟到嘅。咁你话边区系佢哋考试场地？唔使谂，区区都有啊！全港一共有350间学校咧，系分布喺18区嘅。所以如果一定要即系开车嘅你咧，就大家都小心开车，因为有时咧，万一你嘅车坏咗或者有啲咩交通意外咧，系会令到全部塞车，咁就大件事啦。希望各位考生系你 ready 晒啦，听日开始，希望你顺顺利利可以完成你中学生涯最后一个试，中学文凭试，你加油啊！ 我到了这里几十日，我再也不用做迫不得的可怕的习惯，这个痛叫我畏缩，无人是不断在哭，我要这个痛结束，却听见心跳在卜卜卜。如果可说话，只想你听听好吗？如果想咒骂，将声线收轻点吗？每次向别处走，却劝我看回头，说太过易放手，好易受噶。 再卜卜卜， 无需多说话，多好 在卜卜卜，心跳在卜卜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细眼仔， 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肥妹仔，多啲叫咗自己个名啊，各位，听日要考 DSE 嘅哥哥姐姐，加油啊！ 系啊， 听日四月二十四号开考啊吓，你哋希望咧大家咧顺顺利利可以去到考场， 但系咧仲未关我哋事住，系咪啊？我哋仲有排，我哋有排玩，我哋今日玩咩啊？两个同学。 我哋今日玩 玩乜嘢啊？ 玩海洋动物啊！ 海洋动物啊！ 系啊系啊！头先咧，我听到曾志豪叔叔咧，佢讲啦海豚咯、 啊，系啊 系 啊, 啊，原来咧 好惨啊！我睇到嗰单新闻，我都觉得实在太过分啦。 系啊， 佢、啊、大人咧曳曳住啊吓！ 你屋企咁有钱，可唔可以叫你爸爸咧买咗个海翻嚟啊？ 海系唔可以买到嘅， 原来唔得噶， 无穷无尽嘅。 佢买咗个地中海俾啊细眼仔啊，我知道。 好伤心啊！我听到呢句说话，我系细眼仔，我会吸线噶。 好彩细眼仔个人大方嘅， 我觉得太过分啦呢 个真系。我都 air 咗啊！但不如咧，我哋咧，你一阵间要介绍嗰啲海洋动物之前咧，我哋呼吁多一次电话号码，因为我想一阵间同好多好多嘅大朋友同埋小朋友一齐玩游戏啊！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咧你想考我哋嘅，譬如头先我哋讲咧，你好中意嗰啲动物啊、恐龙啊，你可以考我哋啦。 咁啊，仲有其他咧嗰啲动物咧，海、陆、空都可以噶。 系 啊, 啊，如果你中意考其他嗰啲中英数啊、数理化、啊、或者嗰啲 IQ 题咧， 都 冇人 欢 迎 嘅。 如果你想我哋出题目考你嘅都得噶，总之都打1872388啦吓。 系啊，有个好靓仔嘅安哥哥听电话系咪啊？ 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好啊，嗱，头先咧，阿曾志豪叔叔咧，佢讲咗海豚系咪？ 系。 其实海咧，海里面有好多海洋嘅生物噶，净系个海字啊， 喺 海字头嘅动物系有啲乜嘢啊？ 海带。 好嘢，我都未投水， 佢系动物嚟噶， 系啊，佢识喐噶嘛， 你仲喺度问问题，你冇得讲噶啦，出嚟 海潮咪咯，你直接嚟啦。 你唔认识有海豹啦，有海狮啦，有海狗啦，有海象啦，同有海牛啊。你识唔识分佢哋啊？ 四种啊！ 其实我想讲，我冇听过有海牛、 啊。有啊有啊，我有听过功夫海牛啊。 系啊。 功夫熊猫咩？唔系。 真系有噶，有只卡通片里边咧，有啲海牛识打功夫噶。 啊，系啊，有海豹、海狮、海狗、海象同海牛，有五种噶。你识唔识分佢哋啊？ 有五种咩？海狮、 海 象、海 狗、 海豹、海象。 系咪 五种咯？五隻咯， 你抄低佢咧，下次系有五样嘅，你开始啦， 嚟啦嚟啦嚟啦！ 你知唔知佢哋嘅分别系乜嘢啊？ 佢哋系咪五样都唔同噶？ 系五样都唔同。 我以为有啲系同名嘅。 佢哋系 想讲咧，我系唔识分，但我估计啊吓，因为咧佢哋有啲咧好相似啊，都系会游水啦。但系嗰阵时睇嗰啲新闻片啊，佢哋又会爬上去嗰个海边嗰啲石嗰度晒太阳。 我估先， 嚟 佢哋咁多只里边咧，海牛系上唔到岸嘅。 海牛可以上到岸， 到你啦，上 岸。我估海象个 size 系最大嘅。 系啊，好叻啊！ 系我哋先由 size 讲起。 海象咧系好大嘅， 同埋海象有牙嘅，好长嘅。 海象最大嘅特征就系佢又大只啦， 又有牙， 同埋有牙啦。佢啲牙咧可以象咁样嘅， 所以叫海象 啦。可以象牙咁，所以咧佢系叫象，系海象。 海狗同埋海狮， 同埋海豹， 海豹。 佢哋都系有须嘅，系咪？我见到有啲须滑头。 海豹系肥嘟嘟嘅。 其实佢哋个 海狮就滑捋捋嘅， 瘦啦， 冇乜瘦噶。 人一样嘅啫，其实。 嗱，其实 嗰只咁样拍手掌咧，两只手好似抽筋咁样拍手掌嗰只系咩啊？ 嗰只系乜嘢嚟？ 嗰只系海豹， 系海狮啊。 哎呀， 好嘢，咁识得顶波波嗰只咧？ 嗰个海豚啊？ 唔系啊，我觉得顶波波噶嘛。 顶波波有阵时杀人鲸咧，可能个个都会顶嘅。 咁你介绍啊，你介绍啊。 海豹咧，其实佢咧冇耳仔嘅，冇外边嘅耳仔睇到，同埋个身有斑点噶。 啊，系喎，叫豹喎， 海豹， 系啦。 仲有咧， 仲有佢后肢系退化咗，所以佢上咗陆地咧，只能够用前肢喺度慢慢爬噶咋。 哦， 咁佢都好犀利喎，佢前肢好有力啊，可唔可以做到掌上压嗰啲啊？ 又唔得喎，因为佢后肢无力喎。 你讲晒都唔惊，我哋一阵间可以考我哋嘅听众都得噶。 啊，都系喎，都可以喎。咁不如讲埋海牛啊。 好啊，好啊。 海牛咧，其实佢嘅 size 咧，好似肥妹仔咁圆碌碌噶。 圆碌碌。 咁佢个尾部咧比较圆啦，同埋扁噶。 佢个 size 系咪比嗰啲海豹、海狗、海狮大噶？ 就 系 细细啲。 细 啲。 细啲噶。因为成日都话哇牛咁大只啊，佢就系好大只。 但系牛同埋嗰只象鼻就细咗啦，只脚 系啊。咁、啊、我哋仲有海狮同海狗啊，咁我哋系咪应该留翻呢个题目？ 可唔可以听佢哋叫声噶？ 你又想听我哋？ 我想听佢哋叫喎。呢只咩啊？呢只 我都唔知。 呢只 乜嘢？ 好啦，咁1872388，你哋可以打电话嚟考我哋动物题，又或者答我哋 IQ 题都得噶吓。 认为系太早。佐治亚州早前宣布，当地星期五重启部分商业活动，包括容许理发店、美容院和健身室在安全情况之下重开。部分餐厅亦都可以在下星期一恢复营业。但是计划遭到多名市长和卫生专家反对，指做法未有跟随联邦政府有关重启经济的指引，担心疫情出现反弹。特朗普说他早前已经向州长坎普表明对过早重开感到担忧，期望州长做正确的事情。坎普就在社交网站回应说，欣赏特朗普政府提供的指引，但是会继续推进重开计划。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12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44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4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0点，跌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8，升4毫；世茂房地产31.1，升7毫；阿里巴巴203.4，跌2.2。中国平安78.05，升2毫；中国银行2.86，跌5仙；友邦保险69.35，跌7.5；盈富基金24.15，升5仙；平安好医生116.1，升1.4；阿里健康19.6，升6.6；美团点评100.4，跌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8，瑞士法郎7.972，澳元4.886，加元5.466，新西兰元4.602，欧元8.37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5点，升128点。港金现价报1581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5美元，卖出171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联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nie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嘢好嘢，我哋又要同啲同學仔啊、哥哥姐姐玩遊戲啦嚇！ 我都好想知道啊，究竟咧我哋嗰啲同學仔咧，佢哋有啲咩問題嚟考我哋啊？ 好啊，我哋準備好噶啦，我哋而家咧聽下第一個同學仔嘅電話先。你係邊個啊？ 燕婷你好， 我係陳燕婷。 你係陳燕婷啊？係啊，你係男仔定女仔啊？ 女仔， 你系女仔，我都知噶啦。系啊，你好，我系桂花田姐姐啊。 系啊，你好，我系寿恩茄。我想问燕婷姐， 你系寿恩茄添，你自己讲出自己个名字。 我哋特登嘅，系 啊, 啊。我想问燕婷姐姐，你几多岁读嘅年班啊？ 8岁读二年班。 哦，8岁好啊。 你唔系要去补习嘅，你打嚟考我哋。 我又唔好讲啲扫兴嘅说话先得噶。你考啊，你快啲问我哋问题啊。 首先系。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鲸鱼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鲸鱼是什么？ 是桂花田姐姐，它是一条很大的鲸鱼来的。 鲸鱼，我其实鲸鱼我识两样嘅啫，一个咧就叫做杀人鲸，一个咧就叫做蓝鲸，佢哋净系我觉得都好大。好，是不是这两个其中一个是个答案啊？ 我呢曾几何时被人哋笑我做蓝鲸 妈 妈 啊？ 咁所以是不是蓝鲸啊？姐姐 系啊， 系啊， 系啊，哦，我教多你一个动物好唔好啊？燕婷， 好啊。 如果你问香港电台最大嘅鲸鱼咧，系盐鲸啊。我哋有个同事个名好好听嘅，佢 叫 严 琼 啊， 系 啊， 喺做 骚动音乐嘅， 系啊， 我哋唔好教坏佢啦。咁你知唔知蓝鲸有几大噶？ 蓝鲸又好大噶。 哦，又好 大 噶，大 啊、 你又讲得啱喎。 大概20尺。 20尺， 哦，有20尺啊！ 哦，20尺有几大啊？是一个小的货柜咯， 好犀利 啊！ 燕婷啊，点解你会知道呢个嘅资料嘅？ 阿乐系补习社楼下嗰度教我嘅。 哦，补习社会教南琼噶，而家 好犀利喎！你知唔知南琼咧？佢咧系食乜嘢噶？ 可能食鱼啩，或者微微生物。 系啊，佢咧一个口一哇，就咧系乜嘢喺海洋生物，佢都食到晒喺里边噶，好叻啊！燕晴姐姐，多谢你话俾我听，蓝鲸系全个海洋最大嘅动物嚟啊！ 好啦， 最大嘅鲸鱼啊， 鲸鱼系啊， 系 啊， 多谢晒燕晴你嘅电话，拜拜， 拜拜，好开心，我哋第一条就答啱咗啊！ 其实我哋好似咧咁多个星期咧， 第一次啊， 听众问我哋嘅问题，我哋都系答唔到嘅， 第一次答啱就系今次， 系咪觉得自己有成就咧？ 我觉得自己可以升做二年班。 啊、好，我哋而家二年班啦，咁我哋就听下一个朋友打电话，究竟佢想问我哋问题定我哋问佢问题啦？ 好，我哋听下你系边个啊？ 你好，陈女士。 系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 依依陈女士， 祝你哋各位百毒不侵。 啊好啊， 多谢你。 不过我唔知识唔识啊，我听见你哋有问题答嘅，我睇试下答唔答到啊。 好啊好啊好啊。 嗱，头先我哋咧十一点钟之前咧未同大家讲咗咧，阿肥妹姐就讲咧海豹、海狗、海狮、海象同埋海牛嘅分别嘅。 我哋咧，我哋咧，仲未讲海狮同海狗，佢哋有咩分别？ 海狮海狗系咪有一个咧，有只咧系后脚冇力嘅？ 哦， 海狮同海狗， 其实海豹咧系后肢冇力嘅。 我即系海豹， 我记唔到咁多。 唔系，你估下啫，而家 你 估下海狮同海狗。 你担心啊？难道我哋识咩？我哋都唔识噶，资料话俾我哋知啫嘛。 你估下海狮同海狗。 系啊。你估佢哋身体有咩系分别啊？又唔同噶？啊，你真系哦，唔紧要啦，不如我 你俾几个 tips 去拣啦，好唔好啊？ 好啦，可以有一只系有耳仔嘅，有一只系啊，因为有啲系内耳嘅，唔系外耳， 即 系 表面有耳仔突咗出嚟嘅。 系见到嘅，系啦。咁你估边只有啊？ 你觉得海狗定系海狮有突出嚟嘅耳仔啊？系咪啊？ 海狮， 海狮， 好叻啊你！陈 姨姨， 系啊，仲 有 唔使惊， 仲有喎，你估边一个咧系面短嘅，嗰块面圆咕咕碌多啲嘅， 就系桂花田咯。 海狮定海狗，佢个面会比较短啲嘅。你头先估咗 海狮，头先嗰个 系啦，咁跟住咧面短短嗰个系海狗，系啱。 好呀， 你哋俾 系啊，你又学识一样嘢啦。 系啊，其实佢哋真系好似样噶，只不过咧，我哋唔好掂到佢咧，因为海狮咧，同埋咧，佢全身有啲毛咧好粗噶，咁咧有后肢嘅佢，咁咧海狗咧佢嗰啲毛短啲啦，唔系佢啲毛长啲，但系细又细啲嘅咁样个分别咯，所以其实佢哋好近亲噶。 系啊，好啊，多谢你陈女士， 拜 拜。我又学识个成语啦，后知后觉啊！ 呢排睇新闻， 佢 个 后佢个后知啊嘛，系啊，好啦，我哋再听过啦。 Hello， 你好 ，Ryan 系咪咧？ 系 ，Hello，Ryan 点啊你？你好嘛 ？Ryan 哥哥你几大啊？ 我五年班。 你五年班， 我哋可以用个大啲嘅、成熟啲嘅声音同你沟通啦。 我五年班， 五年班嘅你有咩想问我哋啊？ 我想问你哋。 好啊，你问啦。 我想你哋讲晒嗰五种恐龙嘅种类出嚟 。恐龙出嚟啦，弊啦。恐龙有 五种种类啊？ 系咪即系速龙、暴龙嗰啲啊？ 唔系唔系唔系，我识我识。 科莫多龙、 草食性恐龙。 啱。 好嘢。跟住仲。 我估哦， 到你到 你 系啦。 启发咗我啊，就系肉。食性恐龙， 哎呀，俾你讲埋添， 啱咗， 系啊，到肥妹仔， 肥妹仔， 你讲话饮奶食恐龙咯， 草食性咧就应该系佢就系食草噶啦，肉食性就系食肉嘅，系咪？ 仲有一种系杂食性嘅， 系咪有一种叫杂食性恐龙啊？咁 系， 耶，得咗两种喎， 有冇嘢唔食噶佢？ 喂，应该仲有一种系飞恐龙，飞行式， 系咪叫飞龙啊？飞龙在天， 有冇噶？ 啱啊，真系好犀利啊！我原来我真系恐龙， 突然之间进步咗咁多嘅， 仲有一种 系游噶啦，咁样。 但我想问下咧，飞嗰只咧，我哋逐样解释清楚，系叫咩名？就叫飞龙啊？ 唔系，嗰座大种类叫做喺飞。飞翔在天空的爬虫类恐龙 哦，飞翔 即系飞龙咯。 咁仲有一种系咪真系水道游啊？ 系 好嘢啊！ 咁嗰个名又系乜嘢啊？ 海龙咯， 唔系 海龙， 海龙系王嚟噶，海龙王啊， 类恐龙 咩话？ 喺海入面嘅爬虫类恐龙， 喺海入面爬虫类嘅恐龙。 咁我想问下咧，你阿咩话？你叫做 Ryan， 你最中意边只恐龙啊？咁样， 我最中意刺龙。 刺龙，你考一下我哋两个哥哥姐姐，刺龙咧个样系点噶？ 我估 背脊有嘢嘅系咪啊？ 系咪背脊有刺噶？ 系 好叻，我哋今日 我想问系咪即系好似叮当喺叮当出现嗰只恐龙啊？ 叮当咁多只恐龙 系啊，叮当出现一只恐龙绿色嗰个咧，有一只三个。 阿 Ryan 未听过叮当啊，哆啦 A 梦啊， 我都唔知道啊，点解咧 ？Ryan 你咁中意恐龙嘅？ 因为我平时都有睇开《侏罗纪世界》嗰啲卡通啊， 哦， 同埋我屋企有几本《恐龙百科》嘅书咯。 系啊，好多噶。 你可唔可以教我其中一只恐龙嘅英文系咩？因为好复杂的。 好复杂噶、 啊。你识唔识 T-Rex？ 你知唔知全名系点讲噶？ 边只话 ？T-Rex 啊。 好啊。 好啊。 睇下先，我唔系好记得。 唔紧要啊 ，T-Rex 系咩？中文系咩都唔识啊！ 暴龙咯， 哇！哦，即系鬼花铁都系， 系啊， 食落口高啊， 系啊， 我知道， 系啊，你讲嚟听下， 佢系点个暴龙 ？Tyrannosaurus Rex， 好嘢， 好犀利啊！你叫我讲多次我都讲唔到啊！我系听我系听我嗰个小 B 咧，佢嗰啲歌成日都系咁样嘅 ，Tyrannosaurus Rex。跟住就开始唱歌噶啦， 系啊， 哇哇哇！多谢你 Ryan， 好叻啊你，拜拜。 有恐龙啊！ 我觉得我哋今日好有成功感啊！我哋暂时答啱咁多题啊！ 我哋真系未试过，可能咧我哋嘅听众不停 train 我哋啊，令到我哋进步咗。 唔系，同埋原来我哋喺恐龙同埋动物方面，我哋系有一啲慧根嘅，真系。 系啊， 我哋再考多一个小朋友先。 好啊，好啊。 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Hello， 你叫咩名啊？ Hello， 我叫郭星啊。 郭星你好 ，Hello，Hello。 你系咪问咩噶？定系咩啊？ 我想答问题。 答问题。 星星你系几多年班啊？ 我 N1 嘅咋。 N1？ 你 N1？ 咩啊？即系一年小学啊，幼稚园一年班。 系啊。 咁成熟嘅把声。 小学一年班唔系啊。 唔 系喎 ，N1 系 幼稚园啊。 系咯，两岁啫。 二。 二。咁不如我有， 讲笑啊！ 我知，唔紧要，我有，我俾你听声估题目，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用翻咧，头先咧，桂花田姨姨啊，唔系，系肥妹仔姐姐咧，佢嗰啲题目咧，咁咧嗱， 海狮、海狗嗰啲啊， 你听下咯，你觉得咧呢一只咧系咩动物嘅叫声嚟嘅？ 好，我哋一齐听下。 你肯定嗰只声音系。 好像是火 车经过的声音。好了，你觉得它是海狮、海象还是海豹？ 海豹。 三种算了，海狮、海豹还是海象？ 海豹、海象。我想同郭星讲，其实你乱撞就得噶，我哋都真系唔会知嘅。 我净系知道应该唔系海象，因为海象咧冇咁细咁幼细嗰啲声音。 我觉得应该系海豹。 点解咧？ 点解啊？ 因为把声有啲似啊。 哦， 有啲似海豹。 系咪都觉得你去海浪公园睇过、听过嗰啲声啊？ 系啊。 真系啊！ 听过少少 啦，唔知系咩声啊？好， 好啦， 就估系海豹，系咪啊？ 咁我开估啦，头先嗰个系 海狮啊，真系咧诶尖声啲噶， 系啊， 好叻啊！李国星，我觉得你都好叻噶啦，因为咧其实我自己都唔会知道咧嗰啲动物嗰个 我都觉得系啊， 如何啊， 好难估啊，其实真系。咁你又、okay. 你又成功咗啦嘛？ 多谢晒国星你嘅电话， 定系定系你有冇想考我哋噶？ 又系咪有 IQ 题考我哋啊？ 冇啊， 冇啊。咁、啊、你而家你功课难唔难噶？ 差唔多做晒啦。 我差唔多做晒，好啊。 咁好噶，你系咪读五年班啊？ 六年班。 六年班啊？咦，你唔使停分试啊，恭喜你啊！吓，系咪唔使情分事？ 系啊， 啊好啦， 多谢你， 拜拜， 恭喜你啊！点解会讲恭喜你嘅？ 系咯、啊， 我哋休息一阵先，我要饮杯水啊，我要同海狮饮水啊。It was getting dark, we were losing light in a world we once perceived as bright, and just when things weren't feeling right, thunder rolled the night. No, no, no. Lightning brightens up the sky, the night is shelter, wondering why the elements block out. 漫天的皎洁星座，我哋继续听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叶玲，你好， 早晨， 你好啊！停课不停学，真的好快乐。你系出题目噶，定系答题目噶 ？Hello， 姐姐你系， 你系咪准备咗条问题问我哋啊？ 大 笨象可以活到 几 多 岁？大笨象，会跳舞。我知道，起码我估五十岁。 五十岁 唔啱， 唔啱，系咪再大啲噶？ 系啊， 因为大笨象都代表长寿噶嘛，系咪啊？ 大笨象就代表大啫。 好啦， 系啊， 大笨象有一百五十岁啊。 太多啦！ 点会咁多啊？冇咁多， 起码最多140，差唔多噶啦。 我估咁 冇啦，冇啦，冇啦， 冇咩？ 我估八十岁。 差少少。 八十一岁。 唔啱。 八十二岁。 七十八岁。 你呢啲七十八咧、八十咧都啱嘅，但系正常唔系噶，即系唔系咁老咯。 正常唔系咁老嘅。 正常系几老啊？咁。 啊，六十八岁啊！ 69岁， 六十九岁半，六十九岁半一次，六十九岁半两次。 我大你半年啦，咁我话七十岁齐头啦，好唔好？ 七十岁， 唔系啊？ 咩啊？ 都唔系啊？ 又 咪？ 哦， 咁咪几多岁啊？叶玲， 六十五啊？ 六十岁。 啊、六十岁，其实头先我讲五十岁，你应该话我好接近噶嘛，系咪啊？ 系啊。但系唔会咁后生咯，如果咁 后 生嘅 话， 佢就 系个 成人。 哦，系 啊，呢、這个资料你又喺边度学翻翻嚟噶？ 我系睇一个即系关于动物嘅戏，然后就喺嗰度揾嗰啲资料出嚟。 哇，你睇嗰套电影关于大象噶？ 喺边套啊？ 系啊， Netflix 咯。 哦，喺嗰度电影台啊， 电影台嗰度。 O、okay, K， 好啦、啊，好叻啊你， 系啊， 自己装噶。 啊，知道要自己装嘅，好啊。你知道大象临走嘅时候，佢哋会自己揾个坑匿埋噶嘛？系咪啊？ 唔系噶， 唔系咩？我睇嗰啲讲话佢自己匿埋嘅，诶、 唔会匿埋噶喎，佢哋系住喺嗰啲即系好远嘅地方咯。 哦，好，明白，好啦，多谢你，大笨象，我哋记住啦，六十岁佢哋就会拜拜噶啦吓。 好啦，拜拜， 拜拜，好啦，我哋再听埋一个同学仔啦，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你系咪天乐咧？ 是啊， 你好 Hello, 天乐你好，你读紧几多年班噶？ 三年班小学。 小学三年班， 我想问下三年班小学啲功课系咪好难噶？ 我唔系几难。 天乐啊，你识唔识乘数表啊？ 识。 不如我哋三个四个一齐玩乘数表啊！ 好啊， 好啊，点玩啊？ 即系我讲，跟住你接，你跟住再去掟过去咯。系啊，唔使啊。嗱，好啦，咁 九啊，用九难啲。 九九七，边个答啊？ 天乐。 九七。 喂。 九七就过咗噶啦。 系九七，咁你答我 几 多啊？乘出嚟。佢真系咁难 噶。 吓？九七六十三。 系啊，好啊，你又出题考佢哋嘅。天乐， 咁不如我哋顺住数啦，我哋由八开始数啦，一二三，八一如八，八二。 我 啱先 讲咗八一如一啊，对唔住。 八二系几多啊？ 八二一十六。 八六咧？ 八六， 佢唔系好熟啊！八六四十八啊！是不是啊？ 咁我哋唔好讲数题啦，唔系搞到人哋好有压力咁样。 系啊，都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天乐，你嚟考我哋啊，定系咧？我哋出问题考你。 我哋唔系考咗佢啦嘛，已经。 喂， 即系谂住我哋考佢动物题嘅。 我系等你嚟考我 的。我考你动物题，好啊好啊。咁、不如咧，我哋考一下你啊。你觉得咧喺呢个草原上面跑得最快嘅动物咧系豹啊？是犀牛啊，定是这个呢狐猴啊？ 豹。 冇错啦，就是豹啦。豹是可以去到草原上面被誉为奔跑速度最快的陆上动物。哇咁佢就咧食晒啲嘢噶啦，所以你好叻啊！你 嘅电话多谢晒， 追啲鹿噶嘛？ 系啊，多谢你啦，咁样。 天 啊！我哋今日呢个动物园咧好成功啊！ 系啊， 果然我哋都系同啲动物沟通得比较好啲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话：，从宏观分析，今次特区政府高层人事调动，是因为特区政府要配合中央较强硬的治港路线。他指出，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届已经定出针对香港的治港方针，目标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确保特区政权不会落入内外反对势力手上。其后港澳办和中联办都作出人事变动，在大形势之下，中央已经主动出手，希望整治香港乱局，因此特区政府亦都无可避免作出配合，强化政治战斗力。刘少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换人是要挽回、强化建制力量和温和民意对特区政府的支持。他相信中央一定清楚反对派想在立法会选举取得最少35席，然后揽炒香港，但是他不相信揽炒局面会发生。特区政府问责班子大换班，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说，适当时间换新成员，加强动力和新思维是好事，希望新局长能够带来新冲击，提升政府管治。 张国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一年多，由反修例风波到疫情，香港都有很多深层次问题，政府因应问题调整团队，顺理成章。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在同一个节目说，换人不能够令到他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效果。他认同有建制阵营说，换人可能是为了准备九月立法会选举的斗争。二月底在武汉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失去联络的中央电视台前记者李泽华，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传。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上传 影片交代近况。李泽华在影片中说，2月26号下午在武汉市内揸车期间被一架汽车追击，他成功返回住所，当晚被执法人员带到派出所查问，指他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直到第二日深夜派出所所长对他表示不作处理，但是因为他曾经到疫情敏感地区，要到指定酒店接受隔离观察，期间他每日都能够收看新闻联播，直到3月14号被送到老家继续隔离，直到3月28号。李泽华形容在整个过程中警察文明执法，保证了他的休息时间和饮食，亦都很关心他。他说隔离结束之后一直陪伴家人，目前正是筹划今年的发展。内地过去一日再多10人感染新型肺炎，6宗由境外输入，4宗属本地感染，包括黑龙江的3宗和广东的1宗，没有新增死亡及疑似病例。另外昨日新增27名无症状感染者，3人当日转为确诊。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确诊病例不够1000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接近下周中期气温回升，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6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4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8升1.4，世茂房地产31.1升7毫，阿里巴巴204元跌1.6，中国平安77.95升1.5，中国银行2.87跌5仙，平安好医生117.9升3.2，盈富基金24.2升1毫，友邦保险69.55跌5.5，阿里健康19.66升7.2，美团点评100.8是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8，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8，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5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57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8.84美元，卖出171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K 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呢一段挤塞，龙尾排翻去联合道嘅，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联合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啦，西贡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近住白沙湾码头呢一段来回方向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作为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嚟，大力啲推我啊！ 推緊啊！ 喂呀，游乐场唔系闩咗咩？你两个小朋友玩乜嘢啊？ 冇啊，我见到有个有碌嘅铁架咧，我哋咪攞嚟玩咯。 呢个叫流动工作台，系做嘢唔系玩噶。吓， 咁细眼仔你快啲留翻嚟咯。 喂，唔好啊，个流动工作台离地面两米噶喎，起码。 哦，唔使惊，我有两米三西西部落到嚟噶啦。 哇！咁都係聽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劇啦。 流动工作台嘅轮有所实，工友开工自然安全又踏实。 为保障病人安全同权益，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定，由医生或牙医執业嘅私营医疗机构都要申请相关牌照。唔同类型嘅牌照会分阶段接受申请。日间医疗中心牌照嘅申请由2020年1月2号开始。诊所牌照同豁免书嘅申请日期就会迟啲公布，上 olphf.gov.hk 了解详情啦。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啰啰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讲下天气。 系啊，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嚟咧，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仲有咧 Home Office 嘅黄耀祖。早， 我哋信心大增噶啦，经过咗动物嘅测试之后咧。 我谂我讲埋呢一单新闻之后咧， 我哋再信心大 增，可以嚟得更勤。 好嘢， 系曾志豪你。 系啊。点 解啊？ 喺我哋抗疫嘅时候咧。 点啊！ 我今日揾到两位嘅抗疫快活人啊。 好啊。 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而第一位一定要介绍嘅。话咧，我会话豪仔，你有朋友啦，捉几刀？ 点啊？ 以你嘅歌喉嚟讲， 系 你有冇信心将你嗰架车变成一架 K 歌之车，将自己封号为 翻唱王啊？ 哦，好啊，如果做到嘅话，即系我喺架车里边咧，就将佢挂晒嗰啲咧五光十色嗰啲灯， 系自己自制卡拉 OK， 系啦，再攞卡拉 OK 神咪，或者而家我哋求其攞部手机都可以对住嚟唱噶啦，系咪一路唱 嘅？ 系咪啊？ 因为咧喺即系就系呢个抗疫嘅时候咧，睇咗两个唔同嘅报道，有两位咧，你都可以话系我哋即系社会里面嘅小人物嚟嘅，但佢直情会觉得，切咁疫情就系疫情嚟噶啦，我都可以选择点样快乐地生活噶， 我都要面对噶嘛，系咪先？我冇由苦口苦面噶， 共唱者歌爆灯。 嗱，第二位要介绍嘅就系人哋真系当佢黐咗线嘅，但系佢自己就自得其乐。 做咩话我？做咩话我啊？ 我仲未话你同佢系朋友嚟噶咯。 好，我哋应该 friend 嚟嘅，你介绍嚟听下先。 嗱，我即系我会解说翻佢对于人哋对佢呢个睇法，佢自己点睇嘅。我真系觉得诶袋钱入袋嘅，佢咧就叫做 Simon。佢喺旺角区或者系旺角先达嗰边嘅小巴站嘅朋友咧，可能咧都已经系好认识佢噶啦。 哦， 因为 佢咪就系先达 Simon 咯。 咩啊？ 先达歌神啊！先达歌神啊！佢系 系啦，嗱，其实咧佢咧就系一个小巴司机嚟嘅。 咩线啊？ 诶，嗰条线咧就系油塘旺角嗰个位置，佢就唔系第一日出名噶啦。可能你哋有冇经过啊、见过或者有听闻过？ 系先达歌神好出名噶啦，佢嗰条线其实系五线谱嚟噶。 系啦，嗱，最近咧喺呢一排咧， 点啊点啊点？佢点样红发啊？ 首先咧，佢就会咁嘅，喺两年到之前咧，佢就将自己嗰架小巴咧就租车翻嚟揸嘅咁样。讲少少佢嘅背景先啦。佢由内地嚟嘅，佢话佢1994年嚟到香港，喺海南岛嗰边嚟嘅。佢咧喺嚟咗开头咧就做搬货啦，跟住咧呢啲20年咧都系做呢个小巴司机。但佢自己咧就好中意唱歌。咁我亦都覺得咧，唱歌係可以令到佢自己開心，係人哋開心。咁 啊，佢咪先睇先，佢可以令到自己開心，但後者嗰個令人哋開心咧， 我明白嗰個理念噶，我都係抱住呢個理念而歌唱啫嘛。 住先，係啦， 你哋嘅反應咪就係啊，令到阿 Simon 呢啲成日都屈屈不得志咯。系咪先？ 你又讲错咗咯，系有好多好似阿田咁样嘅人嘅反应，即系尤其是我睇咗个部队，都听咗佢点唱歌啦。嗱，歌声是如何，真系见仁见智嘅。系啦，嗱，佢就话坚持嗱，佢虽然内地嚟，佢觉得广东歌好听，张学友佢唱。王杰佢唱，不过佢都王杰有啲难唱。 可以笑的话，不会哭。 嗱，其实你点讲咧？ 何妨是心一片，哪怕孤独。 等先，人哋一嚟咗香港已经26年噶啦，所以佢未必。 唔系啊，我阿爸嚟咗香港62年啦，佢都系咁样讲嘢噶。 豪仔真系佢个即系真嘅朋友， 越唱越中。你说太理想的要跟我， 你做咩大美评啊？ 你继续唱嘅话，我就讲唔到落去。 我都系想唱落去啊嘛！ 但系其实我真系好想咧，叫阿豪仔你去会一会 好啊好啊，可唔可以叫佢打电话上嚟啊？喂， 点解我觉得要会一会阿 Simon 咧？首先我真心欣赏 Simon 嘅， 系 听佢唱歌系有少少古歌仔嘅感觉嘅。 咦，咁 即 系 好知佢唱咩好歌？ 系啦，所以我话咪豪仔一样咯。所以咧，我就见到佢开头。 喂，你知我唱咩噶？因为我每次一走音你都听得出，咪知道我唱咩咯？ 唔系嘅，有阵时你唱完咗成句，我话你唱咩啊？我都会咁样问噶嘛，系咪？我睇嘅 Simon 嘅片段咧，另外有咧类似嘅感觉嘅就系、是、究竟你唱咩咧咁？但佢就咁讲，我唔使介意人哋咩噶。总之我嗰架咧，佢粘晒啲纸啊，黐晒喺佢架小巴度，就写住 K 歌之车。 哎呀，咁正啊！ 哎呀， 佢真系落住落在其中啊！ 仲要系咧皇上个皇，佢咁样拣啦， 劲 搞笑啲、有趣啲啊嘛咁。 系咁 即系话上佢嘅小巴喺嗰停车里边，佢就会唱歌俾我听。 唔系嗱，揸紧车咧未必会唱嘅，但系佢就话咧，你可以你点你唱，因为佢喺个车上面咧系有多过一个荧光幕啊，有咪啊嗰啲嘢咁样。 车厢小巴， 你坐佢架车，你做乘客嗰阵时，你系可以唱嘅。 真系啊！ 咁佢揸紧车，我觉得安全就唔会出落，起码我见到就冇啦。 即系佢系咪一到红灯咧，佢就话：，嘿，唱两句先， 唔使红灯。 一去到绿灯，我就抌翻油啦，咁样。 佢系因为而家咧市道唔好啊，佢话咧佢等一程车咧，可能一等咧3个钟先至等下一转车。咁嗰3个钟咧，佢话可能有啲人会选择去赌钱，定系点样？我唔中意啊，我净系中意唱歌啫。所以咧，佢就会。等緊埋站啊，或者等緊上客嗰啲時候咧，佢就會拍咗喺先達嗰個位置度啦，打開咗嗰啲窗，跟住咧就喺車入邊度咧揸住支麥，那個熒幕係咩咧？佢就攞住手機睇住歌詞咧，就會將香港佢話要唱廣東歌，就將廣東歌。 演绎俾附近嘅街坊朋友听。 好叻啊！如果你系小巴司机，你系一定要唱呢只噶。 边只啊？ 曾曾志度，我揸架十，而家唔知十四座，系啦，依嗰句唱唔到噶嘛，咪先、啊？你点唱啊？你唱俾我听啊！ 呢首歌唔系我年代，我唔识。 系咯，唔得噶嘛。 系 咯，哇！呢、這个 OK， 呢、這个 OK。 哎呀，佢好正啊！ 唔系， 佢呢个正向嘅思维咧，虽然即系佢又唔理你人，你啲人嘅，即系你讲咩都好啦。总之，我觉得我自己咁样生活快乐，咁 OK 啦。 我要投诉 乜嘢？ 点解人哋咁样做，你哋又攞成五分几钟嚟赞佢歌颂佢，每一个字都系正面嘅。 因为你 我平时喺度做嘅时候，点解你冇一次正面嘅 support 俾我？点解唔好勒住我？唔好勒住我，我要冲出去。你讲。我听，点解你唔帮我？ 因为咧有分别嘅， 系有分别嘅。因为咧，我哋可以选择唔坐阿 Simon 嘅嗰个车啊嘛。 系啦， 但系我哋面对住你，我冇得离开你啊嘛。 咁、 哦、 我心都安乐啲，OK， 我强啲。好啦，继续。 你系嗰只紧箍住我哋。 哦 ，OK， 明白明白。好， 有一样嘢真系要赞 Simon， 系真系要赞。 头先我一开始未话咧，其实记者系有问到佢，身边嗰啲人咧，或者其他嘅小巴司机咧， 点睇你嘅？ 有系点睇佢？甚至有人去即系记者系直接问嘅，有人话你系傻噶、 哦， 你点睇咧？ 哎呀，咁直接嘅嗬？ 唔系，点会？我哋都有阵时话，我哋大家互相系傻噶啦。但我觉得佢嗰种豁达系就 系 话。所以人哋点讲咪点讲咯，我自己开心咪得，我知道咪得咯。 呢个真系好正面嘅思维嘅。 啊，又嚟咯！ 真系我认真。 又唔见你话我正面同埋扩大，唔好勒住我，唔好勒住我。点解你哋又唔会咁样赞我啊？你又似你。 我睇明嗰度唔中意，我都可以走噶嘛。 唔系 咯， 系。 又嚟呢句啦。 啲街坊嗰啲嘅问题嘅，即系会觉得啊，你觉得点啊？有啲人咧会觉得佢好 attractive 嘅，即系好吸引。有啲咧就会觉得咧，哦，都唔知系咪有问题嘅，即系其实唔同嘅反应都有，但我觉得喺呢个抗疫嘅时候，起码 Simon 咧，佢俾到我哋一个例子咧，就系、是、其实有阵时个情况就系咁噶啦，可能有人都会唔中意噶，但你点样可以自如做到？ 咁我系 negative 啊， 你 negative 啊， 佢系 attractive， 咁我系 negative， 你系 negative。 唔好勒住我，唔好勒住我，冲出嚟啦！我有 要。我哋啊个台都写要同心抗疫听歌啊嘛。 系咯系咯。 咁佢咪真系秉持咗我哋嗰个题目？ 佢唔系，佢系同心 抗 疫唱 歌。 系啊。Simon 试过，佢话我有试过一次咧，一唱咗六个钟头，哇！第二朝把声沙咗啊，好可爱噶。 呢方面，我有同感啊。 喂，回一回佢啊。 好，嚟第二个啦，第二个啦。 系嗱，另嗱呢个就喺旺角区啦， 旺角西 门抗疫嘅快活人。另外，我哋不如去跑马地行一次。 好啊，点啊点啊。 跑马地咧，有另外一位嘅朋友，我觉得劲啊！喺抗疫嘅时候，我哋训练咗一个杂技人出嚟。 哦，杂技啊！ 系啦，你估下佢会做啲咩？ 佢会 佢系一位，我讲少少背景啊。佢就系一个食物杂货店嘅唔知员工定老板咁样啦。 食物杂货店，总 之就系跑马地嘅。 佢会抛鱼蛋， 去呢个方向谂啱。 佢会抛肠仔加鱼蛋， 唔系 佢会抛肠仔鱼蛋我嚟唱歌。 你个方向唔啱啊 ！OK 啊，天哪，唔使抛嘅， 佢自己个人就杂技嘅。 杂技 方向系啱嘅， 即系佢自己个人去表演嘅。 哦，佢 完全啱， 佢会跳鱿鱼圈。 点样跳鱿鱼圈咧？ 我想知 人哋本来跳火圈啊嘛，佢系食物杂货店，梗系就地取材啦。点样可以咁大个人穿过条鱿鱼圈呢？ 佢话杂货店 抵睇啦，系咪？ 杂货店即系卖嗰啲唔系 粮油杂食 咯， 系咯。 OK， 佢系咪攞啲米出嚟数？ 数米， 我只有举个例啫。 佢系咪个方向？ 米系一个杂技。 你梗系问嗰个米究竟呢排点啦？问米啦。How are you? Hi, how do you do? Rice 系啦，佢系咯，问米系咪？ 唔系问米，系同一啲咧，同疫情又有啲关系嘅，因为呢排疫情。 醋煲醋， 唔系 卖口罩板蓝根。 咩啊？ 黄莲花， 你尽咗力噶啦，不如等我开股啦。 好， 咩？你俾多少少 tips 其实 嗱，杂技嘅方向 系 同呢一排可能会多咗人订货，咁你知订货咧唔会一包包攞嚟嘅咩？箱攞嚟嘅有关， 佢系可以唔使用任何手推车同埋常用工具保养好咧， 攞一千盒口罩出嚟， 佢就自己攞两个膊头，再加埋头后顶，好似人哋唔知印度嗰度咧都系顶住嗰啲嘢咧喺度行嚟行去嘅，佢就系用呢个方法， 好似 同埋攞埋条挑担杆。系啦，摆喺膊头上面， 加价嗰啲单车， 加价单哦，加多架单车，我又做咩要加价咧？做咩咧？ 我单车 系啦， 加一架单车， 再好似咁，我哋讲许冠杰咁样喺嗰条钢线度走过送货，然后中间再穿条鱿鱼圈， 再打个空翻， 系啦，然后一路行一路问米。中间行到由跑马地行到先达，仲要同 Simon 喺度唱歌，你 送货送去边你嘿嘿嘿嘿，你仲唔开估我就继续嚟咧嚟嚟嚟嚟。 你玩得咁开心嘅话，我都冇位入啦，系咪？你继续快落去咯。 有啊有啊，个位有19个座位，俾翻个位你。 系啦系啦， 点啊？讲紧咧跑马地蛋哥嚟做做啲乜嘢咧？佢都话噶，横掂而家呢个疫情底下咧，佢就选择苦中作乐， 系 跟住咧就开始练习一啲嘢啦。 因为先佢系蛋哥，佢杂货铺，佢逐只蛋同佢话哈哈笑。 唔好啦，你俾个开股啦，你俾个开股啦。嗱，今次我帮你睇，我系为你噶， 好， 我系企喺你嗰边噶。 货咧就有好多法宝胶箱， 法宝胶箱， 佢就决定咧将法宝胶箱咧层层叠到四米咁高。 系。 即咁當然啦，裡面就唔會再有貨物㗎啦。 四米即兩對門咁高㗎咯喎。 冇錯，真係高㗎。你 四個黃耀祖，四個黃耀祖 咧，起碼係搭咗12个其中一張相，有12个嘅法寶膠箱。 咁做咩啊？ 你哋知唔知係咩為之法寶膠箱啊？係啦。 點解有幾難明咧？請問法寶膠箱 白色㗎嘛？ 我想睇聽眾明唔明白白色嘅闊度高度有幾高，先至有畫面啊嘛。 冇錯。 跟住咧，佢咧就係用呢個層層疊嘅方法咧，就一次過就托起10几个四米咁高嘅法寶膠箱，就喺條街度行，行到幾耐而唔跌。 咁搞笑，佢真係苦中作樂噶。係 係 係。喂，係咪高难度，我想话，因为咧，即系你仲要系咧，嗰啲楼底要冇咁高，因为佢 喺条街度做嘅，所以系大家佢每一日系定时，好似做一个表演俾大家咁样睇。嗱，今日我就托住11个法宝胶箱， 我 行到几远啦，大家可以嚟睇啊，咁样。 我见过一个咧，就我唔知佢系咪区区都会去嘅。我有一次咧喺我楼下嗰度咧，过紧一条马路，嗰条马路咧就即系唔系弥敦道咁长啦，好短嘅啫。佢無端端外籍人士嚟嘅，我係喺個車上面咧望到佢做嗰個動作。佢無端端咧喺人哋咧私家車停低紅燈前面，咁你正常就人過噶嘛？佢係人過，過到中間停低咗， 喺跳舞開始。 佢然後就玩雜技，佢真係玩雜技。佢無端端行過咧，就喺嗰度咧拋樽啦、掟圈啦，跟住啲人係咁望住佢咯，因為佢特登揀個紅綠燈嘅，即係得嗰我諗30秒到嘅啫嘛。啲車又望住佢，跟住我望住佢，個巴士度話。玩边阿叔，原来佢就喺度咧，哇！佢仲要系对住嗰个车头喎，佢对住人哋嘅私家车嘅车头喺度抛嘅，咁然后咧，当然咧一去翻绿灯一斩完咧，佢哋都走咗咯。 系， 虽然都有啲骚扰嘅，系有啲骚扰嘅，但系我唔知佢 停车啫嘛，停咗车度。 系，咁你喺呢个你吓亲个司机噶嘛？点解你走唔切咁点算咧？咁但系真系唔知好似多咗呢啲奇人咯。 佢哋咪玩抖音啊？其实 我唔知 佢啊。跟住拍摄喺度搞笑啊！ 嗱，呢个就唔你嗰个就唔知，其实外国咧亦都有啲嘅电视节目咧， 做呢啲 噶系嘛，会做呢类型嘅嘢，就喺红灯嗰阵时做。但阿蛋哥就唔系嘅，佢就话咧每一日咧就喺佢嗰个杂货店嘅门口，一个定时嘅时间咧就会表演俾啲街坊睇。啲街坊咧就咁样形容嘅，有阵时咧佢咧会见到啊，甚至俾佢我哋香港咪有好多嗰啲大招牌嘅喺个铺头上面度一大个咁样撑咗出嚟咁样嘅，佢话可以去到嗰个车嗰啲招牌度咁高。 咁高，我所以咪就话。佢都话落佢 唔跌 嘅 喎，真系 高已经系四米啦。咁佢再加埋个人嘅膊头咧，咁都四米几噶啦嘛。所以咪话佢行嗰时候要望下楼个楼顶嗰度个有冇啲广告招牌在顶 住。要啦，但我觉得佢同我哋头先讲嘅咧，就系呢个 边 达 Simon 咧异曲同工啊。因为人哋喺度睇嗰阵时咧，同样都有人笑佢嘅，即系会觉得你无端端咁无聊，你做乜鬼嘢啫？你喺度搭住嗰啲法宝胶箱喺度托到咁高做乜嘢啫？咁 即系摆明系托咯。 我想问咧，有冇人喺度围观？即系咧，即系俾翻少少 tips 嘅。 tips 就冇，围观嘅真系有，因为我头先都讲佢系定时定候，每一日就嚟。喂，又嚟一个 challenge， 究竟我可唔可以咧托到多啲啊？咁样。 喂，其实佢可以 cross over 两位啊？ 唔系啊，系佢可以去长洲嗰个飘色咧。系谂啊，长洲飘色，佢都系托住个小朋友咧，喺个好高嘅高桥啊，嗰个高台上面噶嘛。如果你话揾一次咧，即系我哋加入呢个咧，即系跑马地特色，佢就 系 跑马地飘色啊。佢而家真係攞住呢個法寶膠托住幾犀利。 而家有兩個我哋嘅哥哥吓 企喺 呢邊。嗱，我哋會揀，如果俾我揀，我哋揀邊個去啊？豪仔，你會唔會第一時間揀去同阿 Simon 一齊合唱？ 我覺得應該同蛋哥合唱好啲喎，睇下可唔可以騷擾到佢。 一路唱得佢唔嬲， 一路唱歌，一路咧就喺度托住啲法寶膠箱。 我覺得咧，蛋哥可以加啲環節咧，就係佢冧到咁高嘛，咁咪可以玩咧。 升 key， 升 key， 唔係你每搭一個，佢唔係你每升一個 key， 佢就搭高一個。喂，呢個 OK 喎。 我哋揾嗰啲歌手咧，全部都系咧，即系嗰啲阿古巨基啊、陈奕迅嗰啲咪高音飙高音啊，揾埋阿 Jam 啊嗰啲，全部咧嗱，边个高音多一格，佢就搭多一个，一高音一个，一高音一个，哇！呢、這个即系高音之未来啊！呢个 我会叫佢挑战下围观嘅观众。可唔可以玩层层叠咁样咧？掹走一个箱，一个林林咁样。 嗱，你就谂多咗啦。因为当记者去访问阿蛋糕嗰日咧，可能比较大风啊， 吹冧咗啦， 系啦，都会跌嘅各样嘢咁样。但佢自己佢就会话：，嘿，有乜所谓啫？最紧要开心啊！呢一段时间。 音乐人民啊，新闻之前咧读一两个听众留言，因为他哋好多人都听过早早介绍的奇人啊，譬如呢度有个阿 Rosalina， 佢话啦，喂，三位主持，你哋提到嘅跑马地蛋仔咧，佢话佢以前住呢一区嘅街市买嘢，已经见过佢咧，佢玩鸡蛋嘅技巧好了得噶。 我玩鸡蛋添啊， 系啊， 冇胶枪啊， 系啊，即系话可能佢咧系一向都有呢种嗜好噶咁样咯，所以佢话咧而家呢个蛋仔咧就变咗蛋佬啦。咁另外 Wendy 咧就话啦，佢十几廿年前都遇过呢一个小巴司机噶，佢一边揸车一边唱歌咧，仲会用左手嚟做手势噶。后来咧大家唔出声，佢就会鼓励大家咧就拍起手掌噶。 即系你个 friend， 人咧，即系最紧要系自己开心，你就可以令到身边嘅人都开心。呢个影响力咧系非常之重要嘅。 140人死亡，8400几人康复。新增病例之中，四宗来自大邱市，釜山同京畿道各有一宗，其余两宗在机场入境检疫过程中确诊。当地一项民调显示，总统文在寅的支持度达到 64.3%， 是一年半以来最高，反映民众支持政府的抗疫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初时雨势较大，接近下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7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51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2升8毫，世茂房地产31.1升7毫，阿里巴巴203.8跌1.8，中国平安78.1升3毫，中国银行2.86跌5仙，平安好医生116.6升1.9，友邦保险69.5跌6毫，盈富基金24.15升5仙，阿里健康19.6升6.6，美团点评100.5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553，瑞士法郎7.97，澳元4.884，加元5.467，新西兰元4.602，欧元8.37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9。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6点，升128点。港金现价报157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9.89美元，卖出171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提提大家啦，西贡公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白沙湾码头咧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家近住咧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卢伟联文编年选辑， 作者卢伟联，编辑许迪昌。 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 作者陈文敏。 独户式， 作者董桥。 生抽香港， 作者专子。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打大佬人人都要的啦。 了三位喜欢打机，亦都觉得人生就好像打机一样，有不同的阶段要打不同的大佬。总之面对困难千祈不要怕，要尽力打下去才过到关。 冒险有个密码不怕。 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梁柏坚。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 ，BOP 天堂鸟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二点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而家气温廿一度，相对湿度86%啊，比较冻嘅早上吓。咁啊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大致多云，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住保重身体吓。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Home Office 嗰个有黄耀祖，而家有侯宇禄。 侯宇禄。那些温暖你人心的歌曲，最近呢我就在节目里都成日都有播一只歌呢，就是我们的海阔天空啊。仲记唔记得呢，每一次我哋播嘅时候呢，其实主要系我啦，我都会话喂真系起晒鸡皮啊，因为呢你会听到哇家驹把声呢重现，然后你数下手指佢离开咗我哋究竟有几耐呢。不过你会发觉嗰啲数字都唔重要嘅，因为好多乐迷觉得其实佢系冇离开过㗎。咁但系究竟呢一只歌佢背后嘅故事又有几多嘅对黄家驹啊对 Beyond 嘅感情呢？嗱，琴日我就睇到呢佢哋嘅一个访问啊，就系黄明志呢，其实我哋每一次介绍嘅时候呢都系介绍漏咗嘅。因为我哋每次都系话黄明志我们的海阔天空，但系其实当中佢系有 featuring 一位嘅内地嘅歌手，嗰、那个人个名咧就叫做富九啊，佢哋就会专称佢做富九老师。而佢究竟喺呢一只歌里边演绎边一部分呢？就系、是、扮黄家驹嘅嗰一把声啊！哇、wow, 原来我开头真係搞错咗，我以为哇黄明志佢一个人呢就即係可以转埋声呢 ,rap 嗰部分又係佢，唱嘅嗰部分又係佢，其实呢佢哋就分咗工嘅。咁喺个访问里面呢，我係即係见证咗好多呢，就係究竟你话一隻歌或者一位音乐人佢可以对大家影响呢去到几大呢。咁大家都记得啦 ,90 年代之后家驹吓、就离开咗啦。但是原来他的影响是真的很大的。譬如黄明志在访问里面呢，他说他们原来呢在马来西亚呢或者很多其他华人的地区呢，第一都有唱家驹的歌啦。而且第二呢，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即是你估不到原来他们那个会唱 Beyond 歌曲的场合呢，跟我们香港近这十年的环境是很似的。是什么呢？就是游行示威社运的场合。哎呀，你仲记得呢香港早排即係早嗰几年呢，一有啲社运啊场合呢，有啲人就会唱，都係唱海阔天空喎。咁甚至乎被誉为大会主题曲。虽然中间呢就起起伏伏㗎。当年第一次大家咁样唱呢，就觉得好集中到大家嘅士气。去到后期呢，有啲人就会话哎呀又唱呢隻，你当而家係社运卡拉 OK 咩咁样。但如果你听返黄明志呢个访问，你会发现喂呢隻歌是真的都挺有凝聚力的，起码很多华人的社区原来都会觉得嗯它可以鼓舞到呢你作为一种即是社会运动啊或者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呢一个振奋的主题曲来的。咁究竟呢一位嘅富九老师呢佢係点样演绎黄家驹嘅嗰把声呢？嗱估唔到喎，原来呢佢话你有心嘅话呢你都有得学嘅、哦，点样学法呢？因为原来佢话咧有五个技巧咧，系可以即系演绎到咧家驹嘅嗰把声音。 嗱，當然啦，講就係咁講啦，等於你睇《降龍十八掌》，你夠知道咧，跟住嗰幾個動作去做咧，就會打到嗰一掌出嚟。但究竟你能唔能夠融會貫通咧？嚇！我覺得咧，喺聽嗰位富九老師嘅教導裏邊咧，其實佢等於係回憶起咧，或者等大家喚醒咧，黃家駒嗰把咁獨特嘅聲線究竟是如何練成的嘅咧？嗱，佢嗰幾個 tips 包括有咩咧？第一，佢話你要係用呢個空肺共鳴嘅方法嚟唱歌嘅，我哋呢啲走開音嘅其實就好難理解嘅。咁但係佢就有解釋咧，佢就話如果有啲人唱嗰啲咩 R&B 啊或者嗰啲咧藍調啲嗰啲，就會用個鼻音嚟唱嘅，但佢話家駒咧係要用個空肺咧，要有個空肺共鳴嘅方法咧嚟唱出嚟，所以咧唱出嚟嘅時候咧係會零舍透徹嘅。算啦，其實我講完之後我係 get 唔到嘅，因為我連丹田都未揾到啊。嗱，跟住第二个咧，大家都可以听下嘅。佢就话咧，原来家驹把声咧有个震音，但佢嘅震音咧就同学友嗰种唔同嘅，即系张学友成日都大家都会觉得佢个震音哇，真系震到猫王咁样噶嘛。但系原来咧呢一位嘅内地歌手佢研究员咧，佢话家驹嘅震音咧系好似羊咩咩咁样咧，系有啲有啲咁样嘅即系震动嘅声音出嚟。所以佢话咧，当你想扮家驹嘅时候咧，佢话你只需要喺个尾句嗰度。系啦，爱自由，佢话你有少少咁嘅震音咧，咁当然我系模仿唔到嘅啦。佢话你就会多咗佢嗰份嘅味道出嚟嘅。嗱，第三个技巧咧，这个我真系作为乐迷咧，如果你用呢个方法去听家驹嗰把声咧，真系揾到个共通点，系咩咧？有一种哭腔啊！系啊，佢话佢有少少咧，好似即系喊住喊住嘅嗰把声。原来我这一生系啦，即系佢话你系要有一种哭腔，有一种咁嘅声调咧嚟喊出嚟嘅。佢话系会零舍，会有嗰种味道喺度嘅。嗱，仲有一点咧，就系佢话特别系佢讲普通话嘅时候，因为如果你听《我们的海阔天空》咧，佢系特登用咗普通话嚟唱啦。咁佢就话啦，哦，其实家驹咧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咧，佢系会用平调嘅方法咧嚟发唔同嘅即系发音嘅。例如咧，可能佢话即系诗篇咧，或者佢唔会读个书，佢会读诗咁样。咁所以佢话咧，你模仿起佢上嚟嘅时候咧，你全部平晒音噶啦，佢话就会读到嗰个神髓出嚟噶啦。当然啦，作为家驹嘅乐迷咧，我谂你听完佢呢几个秘诀之外咧，你应该会觉得仲有一点嘅就系，其实家驹把声点解咁有标记性？你会觉得佢直情系一个时代嘅声音咧，应该就唔系单纯佢嘅哭腔啊，单纯佢嘅发声嘅部分啊，应该就系佢发声嘅地方咯。系啊，唔系讲紧佢嘅身体嘅地方。是讲紧佢嘅歌系唱喺呢个社会上面边一笪地方，所以你话点解嚟到今时今日，哇，廿年过去，三十年都嚟紧啦，点解呢啲歌你仍然每一次音乐响起嘅时候，你都即刻会有嗰种真系啊腹腔共鸣，你都会有一种嘅哭腔喺度，因为有阵时你会见到个社会发生咁多事，你唔通用笑嘅方法嚟演唱咩？咁多年过去咗啦，佢都仲系黄家驹啊！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 不畏惧， 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要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 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他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抵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用我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停在风中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生活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一。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王耀祖啊， 是 即是你我觉得我有冇可能透过头先啊黄明志同埋阿富九老师嗰几个秘诀，我可以扮到加佢把声？ 嗱，即系有阵时咧， 可唔可以啊？我要你讲真说话，你唔准伤我心噶。 扮唔到噶， 讲得好，我就系想要你呢个答案。 系啦， 加佢系模仿唔到噶， 梗系啦， 冇错冇错。 呢样嘢就系咁样咯，同埋就算有啲人话模仿得似啲咧，你都唔会近到嗰一流咯。是不是作为朋友 边楼啊，酒楼、茶楼。 是啊 景楼。 我真的觉得 算了算了。 我只是想说呢，真的呢即是向着自己的偶像呢，是真的想模仿他呢，是真的要 很 用心。 好 用心好仔细。我都我们的旁人，我们只是听，我哇他真的想到似，但是怎样似法呢， 是 哇他真的下逐个点来去学习，真的 是 犀利。 嗱，黄明志 featuring 啊富九啊我们的海阔天空啊。喂，我想讲两单呢都是跟网上有关的。骗案啊！不过咧，我想话你听，一个咧就冇咗条命，一个就冇咗啲钱。 咁我咪要严肃啲去讲呢一单嘅新闻噶。 第一单咧可以唔使咁严肃嘅，去到冇命咧，我觉得大家就到时可以嬲啲嚟闹噶啦。冇咗钱嗰单咧，其实真系爆笑嘅，因为之前咧仲记唔记得我哋曾经介绍过咧？哇，谭咏麟嘅发达秘笈。 仲 记得嗰个？ 你嘅社交平台度弹出嚟啊嘛，郭富城有一排都成日出场噶。 系啊，我头先就见到咧， 咁噶嘛， 轮流嚟啊， 轮流嚟嘅郭富城啦，仲有最近我见到嗰个甄子丹啊。 甄子丹我冇，我希望都冇见过。 有啊有啊，全部都系一模一样噶。 我想话啦，当咧即系阿谭校长嘅时候咧，出嘅时候咧，我真系有睇嗰篇报道，因为都好似好吸引咁。 入去嘅， 我有 click 入去，即系都几吸引，即系个标题咧。咁跟住我仲去睇晒嘅内容咧，就好难得咁大篇嘢我都睇嘛。咁佢仲要有埋嗰啲人咧，即系话嗰个幕后团队， 访问佢啊，好多噶。 访问嗰个团队嗰个监制咧，就讲埋某个电视台啦。咁跟住咧，嗰个监制真系试过啦，跟住又有喜有。服噶， 有噶， 跟住即系有埋。 总之简单嚟讲，嗰单新闻作到好真啦， 作到好真啦， 真系写得好真。 咁所以我而家呢个就纯粹提醒你啦，因为除咗谭咏麟之外咧，头先我哋已经见过啦， 郭 富城啦、甄子丹啦，呢几个最 好似见过。 叻哥就不过其实叻哥说服力会低啲嘅，讲真 系嘛？ 佢选 佢 唔系啊，佢选手嘅经验都唔少啊嘛，因为 系咩？ 系啊， 叻哥做生意佢成日话自己中三 T 噶， 但系叻哥都试过选手都吓都几出名噶，之前 可能就是因为他选择太多，今次就中了。 是啊， 是啦。 咁佢个访问里面我只是提一点啫，因为咧佢会做到好真，但系真得嚟好假咧，就话郭富城接受嗰个电视台访问咧，提到有关嗰、那个即系发达秘笈咧。佢话个访问都未完啊，佢话咧 郭富城唔系发达秘笈嘅，另外一啲嘢嚟嘅。 哦，发达秘笈嚟嘅，一模一样噶、 哦 okay, ， 同一款嚟噶。但系佢而家个玩法咧就系、是又系咁样写住咯。郭富城的投资方法让专家无语，让世人都无语。 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哎呀，冇嘢講啊，咁勁嘅。咁佢裏邊就假到咧，佢就話，佢接受嗰個電視台訪問咧，提到嗰個發達秘笈咧，佢個電話，佢個訪問未完咋，佢話咧銀行即刻已經要 cut 咗嗰個服務啦，又話就要暫停，一模一樣 啊， 所以希望大家千 唔 好，即係唔好信。佢雖然而家越做越靚，成個版面咧做到好似真嘅一樣啦。 仲要講到嗰啲投資經紀咧，就話：喂，你唔好再講啦，啲秘密嚟㗎咁樣。 嗱，好啦， 我做嘅方法，我覺得大家可以仿效嘅。我唔單止會唔 click 入去咧，我甚至會即刻 report。嗰、那個 post 係 啊，要噶要噶， 話俾佢知咧係假新聞嚟嘅，係 scam 嚟嘅 ，scam 即係乜嘢啊？ 即係嗰啲詐騙啊，係啊詐騙嚟 嘅。咁樣嘅話先至唔會即係盡少少力，唔會令到其他人俾人受騙咯。 唔係我嘅方法就咁樣嘅，我低調啲。 哦好， 我方法我係會。 我頭先個方法好高調咩？我想 唔係我想話我而家低調啲。我方法我係一見到我就會即刻打電話，喂阿王啊，喂係咪㗎？你咁樣嘅？喂， 我係咁醒醒嘅。 我上次问埋阿丹嘅咯， 系咩丹啊？彭丹啊？你打俾 乔丹，我打俾 你打俾神丹都乜嘢噶？ 我打俾乔丹啫，喂，阿丹，你 系 咪又系咁啊？吓，你同阿伦都系咁，你哋几个啊？伦伯旺真系咁样。OK 嗱，所以呢个第一就大家留意啦。 系啊，真系唔好误中啊！ 我话呢个都系小事，即系都系骗财啫，顶窿骗财。我跟住嗰单咧，你系又伤心咧，但系又嬲嘅，就系咧有人信咗咧。微信上面嘅一个群组，其实佢唔系有心呃你嘅，最惨系呢样，即系头先你话郭富城嗰啲咧，摆明佢想动你钱咧，咁你 讲清楚，郭富城俾人哋利用咗啲假新闻， 系我哋可以留啲字。 我同阿王好熟，佢唔介意啊， 唔介意，人哋听咗以为你话 冇嘢 啊，唔得咁样， 冇嘢冇嘢。嗱，但系而家我讲紧嗰啲咧，佢唔系有心呃你。但系你反而咧就喺相信咗佢嘅情况之下咧就出事。咁咧话说系点样咧？佢话咧原来喺内地咧就有个母亲啊，啱啱初为人母咧，咁啊女都系得三个月大嘅啫。咁咧佢竟然咧就参加咗咧佢哋微信里边一个要俾钱嘅群组，即系阴公仲要俾钱。 系啊，仲要俾钱先衰。 个群组叫咩名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啦。如果咧我唔知道香港嘅朋友你有冇见过？如果你有咧，话你 delete 咗佢 report 佢，千祈唔好参加婴儿爬睡训练群组。 系。 咁佢话咧呢个群组嘅所谓老师会做咩咧？佢话佢哋会提供咧训练婴儿独立瞓觉嘅指导，目标咧就系希望等个细路咧可以同妈妈咧分房瞓，就可以咧喺完全黑掹掹嘅环境里边咧趴喺度瞓觉咧都冇事咁样嘅。 系 嗱，首先我想问一下阿桂花莲，因为我唔记得咗啦。其实小朋友咧系咪冇咁快会识爬瞓噶嘛？ 梗系冇啊！ 佢大部分时间咧，我记得头几个月咧，你都可以相对安心，佢都系仰天睡嘅啫。 两三个月到啦，就可以开始转到身噶啦。 惊佢会自己转身咯，其实唔系想佢转身嘅，惊佢自己转身。 佢自嘅本能嚟噶嘛，即系三个月到啦，就一定可以噶啦。 系啦，好啦，咁但系佢而家呢个系个爬睡训练。 系啦，净系俾佢 爬睡，即系 趴喺度 瞓觉嘅意思。 趴喺度瞓，咁佢咩意思咧？佢话咧，原来佢哋就是希望透过呢个训练就令到佢可以独立瞓啦。咁佢系会做啲咩嘅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嗱，你由佢自己瞓，佢如果仆咗喺度瞓咧，都唔好将佢翻转头。佢话点解咧？你要训练到佢咧趴喺度瞓之后咧，佢会自己侧身咧翻过嚟。 嗯， 哦 ，OK， 系啦。咁你就咁听咧，你已经觉得好 匪夷所思。 佢有冇话咧？即系写到明系课几大嘅小朋友？ 三个月咯， 三个月系啊。佢话咧，佢仲自己创咗套理论噶。佢话咧 ，B B 几个月大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咧所谓翻身倒退期。佢话呢个阶段嘅 B B 咧，夜晚瞓觉就会不停反身嘅，直至佢学识咗咧趴睡为止咧。佢话咁你就可以放心俾佢自己瞓噶啦。 同埋一觉瞓到大天光。 系啦，咁结果咧，嗱你就咁听好似冇乜伤害啊咁样。咁最可怕嘅事情发生咗咧，就系嗰个妈妈参加咗呢个群组啦。咁佢仲咧即系用个要俾钱啦，佢仲用视像镜头咧，因为每个 B B 房可能都有个闭路电视啊，影住。佢就喺个群组里面咧，就用视像镜头望住，佢就话：喂，我 B B 女咧，佢而家仆咗喺度瞓咧，喊得好紧要 啊， 大喊啊，我使唔使过去反翻佢啊？咁样，咁然后佢竟然系等个群组个老师回复，个老师就话：听声又唔好方便啊，不过我谂你可以俾佢自己再趴多阵嘅，过一阵先啦，咁样。 嗱，咁跟住咧呢个大喊，即系 B B 趴喺度大喊咧，维持咗十分钟。系啦， 再去到后来 咧，跟住咧就喊声由大声开始慢慢变细声， 细声变冇声，去到最尾，当然咧，头先我都话悲剧啦， 系啊， 个 B B 死咗， 嗯， 因为咁样窒息死咗，咁然后个妈咧就呢个时候先识发癫啦， 系 啦，咁啊，但系大家更加发癫嘅就系，点解你望住个女 个 B B 女趴喺度喊，喊到咁样，你仲要宁愿上网问个老师，阿老师啊，系咪要将佢反翻身啊？ 我唔会怪呢位妈妈噶，因为有阵时咧，即系新手妈妈咩都唔识嘅时候咧、 哎， 你揾到一啲以为系专家，佢教紧你啲专业嘅知识、啊，所以冇得怪个妈妈。我谂佢而家一定会非常之自责。 我会怪嘅就系呢啲群组真系害人不浅啊！ 系啊，你将呢啲假嘅，以为自己明明冇料啊，创 啲咩， 搞到条命冇咗阴公。 各位妈妈，其实顺其自然得噶啦，你唔使咁快训练佢咧点样瞓觉噶 ，B B 真系好脆弱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接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的聂德权，并非来自公务员体系，是问责制实施以来首次由非公务员出任有关职位。他说现时的任命安排符合当年问责制的精神和原意，至于是否需要修改相关的文件，要视乎需要。另外，有关基本法22条的争议，聂德权说中央驻港机构和特区的关系，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文件所表述的立场不清晰，亦都不一致，因此产生问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说，从宏观分析今次特区政府高层人士调动，是因为特区政府要配合中央较强硬的治港路线。他指出，去年十月中共19届已经定出针对香港的治港方针，目标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确保特区政权不会落入内外反对势力手上。其后港澳办和中联办都作出人事变动，在大形势之下，中央已经主动出手，希望整治香港乱局，因此特区政府亦都无可避免作出配合，强化政治战斗力。刘少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换人是要挽回强化建制力量和温和民意对特区政府的支持。他相信中央一定清楚反对派想在立法会选举取得最少35席，然后揽炒香港，但他不相信揽炒局面会发生。特区政府问责班子大换班，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军说，适当时间换新成员，加强动力和新思维是好事，希望新局长能够带来新冲击，提升政府管治。张国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一年多，由反修例风波到疫情，香港都有很多深层次问题，政府因应问题调整团队，顺理成章。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在同一个节目说，换人不能够令到他觉得有眼前一亮的效果。他认同有建制阵营说，换人可能是为了准备九月立法会选举的斗争。停靠日本长崎县港口维修的哥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再多14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令到邮轮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48人。日本当局担心邮轮疫情影响附近社区，已经从厚生劳动省调派人员和防疫专家和长崎县政府合作，防范疫情扩大。邮轮共有623名船员，并无乘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清凉有雨，听日初时雨势较大，接近下周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8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5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4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81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4，升1蚊；世茂房地产31.1，升7毫；阿里巴巴203.8，跌1.8。 中国平安78.05升2.5，中国银行2.87跌4仙，平安好医生116.6升1.9，友邦保险69.5跌6毫，盈富基金24.15升5仙，阿里健康19.6升6.6，美团点评100.6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瑞士法郎0.973，加元1.417，人民币7.085，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19,310，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5,790，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4.48美元，卖出17,11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而家呢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同埋中英文考试取消咗。但是即使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坚持自己读书的信念，博仗就无悔的了。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邱君林。咁我今年21岁，喺港大4年级嘅工商管理系学生。咁中学嘅时候咧，就喺校长莫哲拎咗笛子深造组嘅冠军、永星音乐奖同埋萧嘅深造组季军。入咗大学咧，我就做过中乐团嘅主席。咁喺上年咧，就获选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乐坛新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嚟嚟嚟，大力啲推我啊！ 我推紧啊！ 喂呀，游乐场唔系闩咗咩？你两个小朋友玩乜嘢啊？ 冇啊，我见到有个有碌嘅铁架咧，我哋咪攞嚟玩咯。 呢个叫流动工作台，系做嘢唔系玩噶。吓、 啊，咁细眼仔，你快啲留翻嚟咯！ 喂，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个流动工作台离地面2米噶喎，起码。 哦，唔使惊，我有2.3米细细步落到嚟噶啦。 哇！咁都系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流动工作台嘅轮有所实，工友开工自然安全又踏实。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少少啫嘛，冇所谓啦。 我哋约咗佢12:30，佢就应该12:30准时啦。呢啲叫守信用啊嘛，佢连准时都做唔到啊！啊，你叫我点放心将间屋交俾佢啫？ 我成日都系约你12:30，你第二朝12:30先出现噶啦，大家都知噶啦，唔紧要啦。 喂呀， 可能佢塞车咧。 塞车系借口啊！ 哎呀，嗱，你听唔听到啊？门钟响啦，我去开门先。 迟到、 啊，唔好意思，我迟咗少少，我年纪大啊， 迟1分钟都 系迟啊，迟到系冇分迟少少定迟多多嘅。 啊，你女人啊，女人闹男人啊，真系啊！ 王王王师傅，王师傅，你唔好怒气，唔好怒气， 好怒气嘅而家我。 系啊，你 都老人家。 哎呀，你睇你口罩都未戴好啊，戴翻先吓。 笠住咗啦，而家 笠住咗啱啦。诶，今次咧，我哋其实系想翻新个全间屋嘅。 好。我专家嚟嘅咩？冇问题啊吓，唔介意我周围去望下个环境系嘛？ 冇望下好啦，你唔好真系摸啊，或者听啊。 咁你咁唔中意我，唔好要我嚟帮你装修啦。我唔好你交工，点样帮你装修啊？ 收声啦，你俾阿黄师傅望下先啦，真系。 你会用把梯去爬高去游墙？ 吓？你竟然可以问到一个咁有智慧嘅问题啊！我谂冇人可以企喺地下直接游到个天花板噶喎，系嘛？ 咩啊？我见而家有啲有支棍啊，碌碌碌碌上去嘅咋，喂！ 笑死人啦！你自己装修啦，我唔做啦，我走啦，我走啦，我走啦！ 冇啊，黄师傅，黄师傅，哎呀，真长嚟到啦，真系。 你会用咩梯啊？ 咩用咩梯啊？你讲乜嘢啊？ 你会用乜嘢？ 系啦，我哎呀嬲到我笑啊！真系，哎呀！ 黄师傅，我帮你翻译 啊！ 我帮你翻译。大佬唔好再嚟啦！哎呀，黄师傅，我帮你翻译，佢系话咧，即系你对梯具有啲咩认识啊？不过 做咩无端端文言文啫？ 即系 你会用乜嘢梯啊？ 哎呀，你仲嚟喎？真系，其实黄师傅讲咗咩梯你都唔识噶。 我惊佢会整 我识用嗰阵时啊，你都唔未出世嘢。 系咯系咯。 我惊佢整翻我啲家私啊，老公。 其实啊，我想讲俾你知啊，呢位女士。而家所有嘅承判商啊、雇主，为咗工友嘅安全着想，都会用晒嗰啲流动工作台嚟取代嗰啲梯具嚟做嘢噶啦，知唔知啊？ 咩流动工作台啊？你自己作噶吓？即系咪先？ 冇知就算啦，带佢出街啊！真系， 冇咁讲，我都唔俾佢出街噶，真系。你估我想啊？咩真系？ 即系喂，我问多样嘢，听埋先啦。暂乱过病，即系咪有碌嗰啲嘅啲铁架啊？即系嗰啲会安全过一把梯嘅咩吓？ 老婆即系。咁你梗要视乎流动工作台系咪合规格啦，系咪？ 老公你又识噶？ 我点会唔识先得噶？我成日而家喺屋企都冇嘢做啊，冇得翻工，我咪上网睇嘢咯。 你就系睇嗰啲梯系点样噶？ 系啊，我就见到有啲流动嗰啲辘咧，其实就 我 见到 我都想欣赏下。 我见到个圆辘辘，我以为好睇啊，系咪先？佢话咧啲合规格适用于离地工作嘅流动工作台，就要符合啲条件噶。譬如话咧，嗱。流动工作台嘅踏脚面 系啊， 同埋个地面都系有地面两个字嘅， 系啊， 距离要少于两米嘅， 即系要坚尼地啊， 又唔使嘅。工作台嘅脚踏面咧系要防滑设计嘅， 哦， 仲要咧提供安全嘅上落通道俾啲工友嘅。黄师傅，我觉得啱唔啱咧？ 喂，你呢排冇嘢做过嚟我度打 part time 啊？ 好 我见你好专 打啲 part time 啊。 做 part time 啊，點為之打 part time？ 你兩公婆都真係有啲問題啊，真係。 係啊，疫情之中啊，開心下啫，係咪？ 咁又啱啊。不過咧，你講得好似如眾，要記住，如果要一個流動工作台夠穩陣，要堅固啊，個腳輪咧係需要附設呢個輪鎖嘅，鎖住佢。系啦，因为你上落啊，同埋使用嗰啲流动工作台之前咧，就要将所有嘅脚轮啊锁紧咗佢，揸住佢咁样啊。 哦，即系揸住佢唔放， 即系锁住咗咯， 即系锁住我老公一样。 总之就系咁啦，咁你就唔使惊嗰个工作台啊会喐嚟喐去啊嘛。 咁即系睇落用一个流动工作台都系啊，即系都会咧安全过用一把梯系咪啊？ 啊老婆， 我批准咩？ 啊老婆， 要你批准添啊！ 老婆， 而家 你系冇乡音噶。你可唔可以唔好右边向音啊，老公？ 我冇啊！ 你唔好吓我，你一有鬼上身嘅真系。 对唔住啊，老公。 夹鬼中指啦！ 我直情想噶啦，已经。 系啊，唔知点解会突然间咁。 系啊，真系。我哋屋企系咪好猛啊，黄师傅？ 唔使惊，我老婆自己系识睇风水嘅。喺我游你嗰埲墙嗰阵时咧，首先我就会有唔同嘅颜色啦，冇一个风水阵。 你睇先啊，我都话我批准啊。 我而家要你批准啊！我翻返去头先个程序，记唔记得？ 好好啊，黄师傅咁样嘅批唔批准呢啲冇乜所谓啦。要用呢啲流动工作台咧，其实仲有啲咩要注意咧吓？ 好多嘢要注意，我好小心嗱，你哋放心啊吓，记住。 工友必须要接受嗰啲供应商嘅训练，并且要遵照住产品嘅操作指引去用嗰个流动工作台噶吓。嗱，喺使用嗰个流动工作台之前啊，亦都必须要根据住供应商所提供嘅检查表进行呢个检查，确保咧嗰个工作台要安全先至可以使用噶。 阿老师，你有冇谂过咧去换咗第二个师傅嘅啫？佢重复又重复嘅真系，唉，听到 系你问问题，我先答啫，又系我错，我唔做啦，我唔做，我走，我走，我走。 系啊，黄师傅，黄师傅留低先啦，你知啦。我哋呢度疫情好严重啊，难得你仲肯上嚟，都算系咁噶。 咁梗系啦，你我似唔似陈德信啊？唉，真系啊， 唔好又提佢啦，真系啊。 真系唔好提啦。嗱，如果你用呢个流动工作台嘅时候咧，系咪可以揾多几个伙计上嚟啊？喺嗰个工作台一齐开工，咁咪可以快啲完工咯，唔使嘥我日子啊！真系啊， 梗唔得啦，阿姐，我叫你阿姐啦，真系。 你叫我 记住 豪太啊！ 豪太啊，系咪啊？豪太咩都得啦。记住厂商嘅产品操作指引里面啊，讲到明工作台嘅负重能力噶，唔系揾几多个伙计上嚟开工都得噶。 咁你揾啲恩啲嘅、瘦啲嘅咪得咯。 好似你咁咩？系咪啊？仲记住啊？包括埋台板嘅最高负重啊，以及整个台架嘅最高负重等等，要小心噶。 啊，黄师傅，你提咗两次最高负重咯。 我见住你老婆，好就想讲最高负重嘅。 啱嘅，啱嘅，啱嘅，啱嘅。 我唔会错嘅。 换个后生噶啦。 佢其实成个网页最后生系佢噶啦。系啊，工友喺度流动工作台， 仲有两条头发噶，头发都未出齐，仲唔系后生， 绝对唔可以超出安全负重噶，唔可以话你中意企几多人就企几多人噶。 知嘛？ 咁你头先又系咁讲，我点知咁多啫？ 哎呀， 我头先你提，头先又冇咁讲，我明明头先有咁讲，你自己唔听。 头先我哋讲好多嘢噶，用流动工作台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噶，就连乜嘢地方咧嚟用都要拣过噶，你唔系到地方都啱使噶嘛？ 咁我都知啲 common sense 嚟噶嘛，咁都谂到啦。 common sense 啊， 一齐 sense 啊，老公啊， 有 S 音啊，记住啊 ，sense 跟我读一次 sense。 啊，迟啲先讲吓， 唔使迟啲嘅啦，唔使讲噶啦。 你想积累？ 我想唔讲啊， 积累系高信嚟嘅一个人名嚟嘅。 快啲啦， 黄师傅你走先吓。嗱，即系咁样嘅。 你叫我走你又讲，我唔想做观众。 我话俾你听，要听住，等我话俾你听啦，我系知道嘅。嗱，一定咧唔会喺嗰啲平坦啊、坚实啊。冇楼梯级啊，或者冇凹凸嘅地面， 一定要喺啊，老婆，唔系唔喺啊， 哦，一定要 你俾黄师傅搞到你迷晒啦，成个人。 原来我仲咁惨啊！ 系啊，你好惨啊，你 你啊惨啦。 我讲啦， 你讲错啫，我哋头先有听噶，就系听你讲，先知你讲错 嘛，老婆。 你咪一定要喺咯，一定要喺嗰啲平坦坚实啊，冇楼梯级啊，冇凹凸嘅地面先用到嘛。 啱啦， 我知啊。 淘汰系咪啊？唉，我哋唔好嗌交啦，话过你知啊。 我哋冇嗌交啊，我赶你走啫嘛。 唔只要留意住地面嘅情况㗎。 听你我老公。 工友同时间都要留意住高处嘅环境啊，例如有冇嗰啲天花装置啊。 高处不胜寒 啊。梁啊、悬挂物或者大电设施等等咁㗎。 嗱，阿师傅啊同埋老婆嗱，我望过个钟㗎啦，差唔多够钟㗎啦，我哋呢加快进度啊。嗱，呢啲流动工作台呢可以喺户外度用㗎嘛。咁有啲咩要注意啊？ 喺户外嗰度用啊，就要喺可行嘅情况低下就要将嗰个流动工作台加固或者系稳喺永久性嘅建筑物件嗰度啊， 系唔稳 加强佢哋嘅稳定性，稳定性紧要啊吓！如果遇到嗰啲强风啊或者恶劣天气嗰阵时咧，当然就唔适宜喺户外使用流动工作台啦。 啊，你讲开个喺户外做嘢用流动工作台都好似好方便啊嗬！老公你谂下，可以将你嗰啲工友咧工具啊一齐摆晒上去，跟住然后咧喺下。你又揾两个工人，一次过推晒佢去，由东至西、南至北咁样，佢哋去另一个工作地点，非常之方便啊！好啊， 你又有乡音啦，我都话噶啦，衰婆， 我冇啊， 我话你听，嗰个系流动工作台，唔系大型手推车啊， 唔系流动噶嘛，咪周围都 得噶，我哋要用呢个流动工作台之前咧，所有工友咧系要离开个工作台噶，吓 又上又落啊， 唔单止工友啊，要落翻个地面啊，仲要啊清理好工作台上面嘅垃圾啊，残。 咁你咪要走咯。 又咁讲嘢咯，真系你其实唔想请我，咪唔好请我咯，成日搞到人哋要火噶。总之你要清理好晒工作台上面嘅垃圾杂物，咁就唔怕嗰啲杂物会上面跌落嚟抌亲人哋啦嘛。仲有啊， 移动工作台的时候，工友必须要在底部那里推动，这样才可以避免翻侧的。 是啊是啊，当移动去到适当的工作地点，一定要锁好那个脚部的滑轮，防止工作台会突然动动的。做好之后工友才可以继续开工的。 刚才没说过咯。 等一下先，哎呀， 你对流动工作台真的好鬼死熟悉。 是啊是啊，我都识少少的黄师傅。我几晚没瞓都是看网页。 我老公好叻 啊。我不会呃你，我不会呃你。 全屋翻身又有几钱啊？ 你教我咁细六千蚊得，六千蚊搞掂啊 ！OK 喎 ，OK 喎。 睇住先，咩六千啊？明明上网睇到嗰个广告话三千啫噃。 咩啊？又有要睇翻你个地方个大细系点噶嘛？你想俾三千啊？ 咩个大方啊？ 我由你一半啦、啊，大细啊！ 六千蚊包唔包抌杂物噶？可唔可以抌埋我老婆？ 可以啊。 流动工作台脚轮有所实，工友开工自然安全又踏实。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Caus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揀一天阴天，海边又预约你七八点，特登不带伞，或更令你在意。想拣一张飞毡，飞得较远，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跨年才相见。不想当礼貌太好，心底都给你表露，通通计算不到，冲击会到，终心知我未够好，总差点恋爱深度，你有点浓，难平。出轨片可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特登给察觉是我没有在先。想拣一束光不打手指协要你亦失眠，或者衰到掉着汗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造，一使你句颠倒不必懊恼。不需等节日倒数，都可收心跳速度，扫去烟雾。 六十秒。 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影响商业活动以及供应链。至今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展览活动需要延期或者取消，令到厂商及出口商错失推广业务的黄金机会。 有见及此，香港贸发局适时推出新推广平台、新优惠以及新的中小企支援服务，希望能够帮助港商在逆境之中寻找商机。 例如有贸发网采购、春季网上采购展等，港商在传统采购旺季中和全球买家保持联系，继续拓展各个成熟及新兴市场。 贸发局会通过设于全球50个主要商业城市的办事处网络，向各地商界、持份者推广春季网上采购展，邀请全球各地买家参与。 贸发网采购现时大概有13万家优质供应商以及200万名国际买家，每年能够建立超过2400万商贸联系，成功为供应商缔造更多商机。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60秒。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首先听过的歌曲咧系 Anson Kwan 嘅特登啊， 系啦，咁啊嗱喺疫情里面咧，其实啊除咗我哋即系人类啦，要面对嗰个疫情嗰个严重啊，要防疫啊，或者中咗招嘅时候要点去对抗病嘅时候咧，系喺周边咧喺我哋围绕住日常生活里面啊，嗰啲食物其实咧， 食物都要抗疫， 唉。即系都有啲唉声叹气 嘅。系啊，食物即系香蕉会中招。 唔系，即系我哋话喺个疫情里面咧，嗰啲食物咧都其实咧唔系话冇影响嘅。啊，即系讲紧咧，譬如嗰啲即系俾我哋公，即系俾我哋食嘅猪牛鸡羊。 系。 佢哋其实都有影响到佢哋，你估影响到啲咩嘢 啊？我会唔会系好嘅影响啊？嗱，因为我就见到咁嘅。 好嘅就唔系影响噶啦，变咗。 好嘅都可以系影响嘅，我都希望可以俾到啲好嘅影响你嘅，因为我见到咧有一啲嘅动物咧，佢哋系开心咗噶。因为人唔出街啊嘛， 系啊系啊，成条马路令到佢哋其实 系啦，嗰啲个世界其实譬如。个大自然系属于佢哋噶嘛，但佢哋而家系多咗空间去周围去游走嗰样嘢，佢哋系开心咗。 但佢而家系讲紧咧，应该系变成食物嘅动物咧， okay. 即系就唔系嗰啲嘢住喺条马路度行啊，海龟生蛋嗰啲。 野生动物其实系开心咗，可以话斋 系，即系佢哋都好咗。佢哋话， 如果系作为食物嘅动物咧，之前咪有啲新闻讲咧，可能就话突然间嗰间铺头一系就执笠，一系就可能咧即系冇人再开放嘅关系咧，冇人理佢哋啊嘛。 系 动物咪喺个 嗰啲阴公猪，嗰啲阴公噶， 系啊，自生自灭噶，有啲阴公啊。 嗰啲动物园嗰啲就真系惨啊，真系。 但又唔系呢种， 冇人喂咧。譬如日本嘅鹿咧，咪走晒上街上去民居嘅搵嘢食嘅咁。 奈良嗰啲 嗱，咁嗰啲动物咧就唔系我哋日常嘅食品啊嘛。 系， 我讲系猪牛鸡羊， 佢哋会因为疫情而受影响啊。 冇人喂佢哋啊？会唔会啊？ 唔系，系 佢哋要食埋嗰啲防疫药。 又佢哋又唔使食藥嘅， 有一啲嘅國家政府係擔心，其實佢哋可能都有一啲嘅病毒喺個身體入邊 就鋸曬。 拜拜啊！同佢哋讲 嗱，佢系拜就真系拜嘅，但系又唔系关嗰啲病嘅问题，因为咧系因为啲人唔出街。咁跟住咧，啲系啊，佢话咧，食肆嗰啲咧又唔开得多啦， 入少咗货， 系啦，入少咗货，但系佢哋嘅量咧系年年即系年年咁样不停咁定期咁生产噶嘛，譬如猪只啊、鸡只、牛啊嗰啲等等咧， 养又养咗咁多只出嚟啦， 咁 我 谂住即系每年都分发俾人得噶嘛，系咪先？因为个都会要噶嘛，佢话阴公猪哦，佢话啲猪咧。多到滞销，冇人买。 边个地方啊？ 喺呢个美国。 美国。 咁滞销冇人买嘅时候，咁点咧？ 放佢走咯。 冇得放佢走。 点解唔放佢走啊？ 全部冇得留低。 哎呀！ 全部都要啦。 白白牺牲喎呢次。 因为如果你继续摆落去嘅话咧，佢就变咗老猪。 老猪，但 未必系啱嗰个售卖嘅年龄。 但佢就算而家锯咗佢，都冇得卖噶。佢卖唔卖先？ 卖唔到啊，因为 咁咪咯。咁你俾佢变老猪又卖唔到，你而家锯咗佢都系卖唔到。点解你？ 如果你要继续变老猪嘅话，就要继续养佢咯， 放佢走啊嘛。 你放佢走咪一样系严重，因为 又唔可以乱咁放啲猪走嘅。 放手， 佢哋都会好惊噶。 因为讲紧有十万只，我点样放佢走啊？ 十万只， 讲紧真系要屠宰，系啊，佢哋真系冇得留低噶。 咁但系点解可以唔好咁嘥咧？嗱，佢虽然都难逃一死噶啦，因为嗰啲系动物食物类啊。 嘛。咁可唔可以腌猪肉啊？ 系 咯，你转猪肉干变罐头，我哋都好多呢种腌制方法。 咁问题有冇公司喺呢个？ 冇人加工啊！呢个时候 系啦，咁点搞啊？另外有啲农民咧就嗌救命，实在太痛苦啦！我倒咗佢， 倒咗啲鱼苗。 倒咗 菜苗花咩？ 继续啦，头先我讲猪牛鸡羊有啲咩嘢要倒咗 佢 啦。猪牛鸡羊，我嘅时候讲鱼， 鸡苗 鸡苗咁有 有啊，细细只嗰啲啊，鸡仔啊，系啊， 咁你咪倒咗佢噶嘛？ 倒 讲紧系牛奶啊！ 哎呀， 系啊，佢阴公啊，每日咧嗰啲牛奶， 哎呀，呢个真系惨啊！ 佢每日要倒19吨牛奶，佢就心都痛埋。 但你唔倒又唔得，因为你唔可以唔揸佢啦。 啱啊！ 你唔揸佢又谷啦，揸咗佢又冇人要啦。 简单嚟讲，第一样嘢你要嘥咗自己嘅体力同埋心机，就系揸咗出嚟。 然后就将佢抌晒佢， 系啊！ 喂，我冲凉好过啦。 其实真系好阴公，呢边商讲要涂咗要倒，但系那边商其实每一日咧有唔知几多亿人咧系挨紧饿噶。 系啊， 所以好痛苦啊！听到呢个 数字，即系原来一个疫症之下咧，你以为令到好多嘢停顿啊，以为小事挨得过去，但 系 原来有啲会浪费啦，成个地球哎真系阴公啦！ 真系阴公啊！嗰边有挨饿，呢 牛奶啊，我想攞嚟冲凉啊！听日再见啦， 好啦，拜 拜。